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咧都生效紧噶啦，咁大家留意住，注意补水啊！今日2023年嘅7月7日，咁啊，农历嘅5月20日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先同各位听众喺直播室入边见面啦，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知道大家咧会觉得梦想追唔追逐得到嘅咧，定还是你会认为冇噶啦，都系唔得噶啦，抱住呢一种咁消极嘅态度去到谂你嘅梦想呢？如果你系咁样谂嘅话咧，梦想就一定会远离你。啊，记住梦想唔系理想，佢唔会带有一啲咧就奢求希望嘅色彩的，而且确人啊，但系如果冇梦想嘅话咧，就真系冇乜力量去到工作啊，去到做嘢。梦想亦都系生活嘅态度，追梦更加系每一个人嘅权利，搏尽无悔似 DSE 考生咁样，系一个咧每一个追梦者嘅精神嚟噶。要将梦想变成咧更加现实化嘅话，就成为咗你嘅理想嘅话咧，你又会唔会有自己嘅学问喺入面呢？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啦，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吓，咁啊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哇，最高气温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啦，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紧啦。今日咧揭揭报纸嘅时间，竟然见到冇错，踏入呢一个毕业嘅季节。好多嘅应届毕业大学生亦都正在为人生第一份嘅工作咧就谂紧计啊！咁啊有机构访问咗全港9间大学超过4000名嘅学生，今日其中双科学生最理想雇主排名首3名咧系啲乜嘢嘅企业咧？包括都系银行啊吓。咁另外咧政府方面咧就排第5位，工程同埋自然科学学生心水咧就系、是、都有嘅。咁但如果你话一啲譬如喺外国嘅品牌做一啲搜寻 engine 嘅公司啦，又或者系做一啲手机嘅开发公司咧，都一样系自己心目当中嘅排位上面见得到噶噃。嗱，啲机构调查都指出啊，毕业生平均对首份嘅全职工作嘅期望年薪下降咗3%，咁啊希望一年啊赚到大概29.3万，即系我哋当佢30万啦。啊，当中女毕业生嘅期望就系29.3万啦，男毕业生嘅期望就系32.1万嘅。啊，差距咧同上年嘅7%就扩展去到9%。其实咧，航空公司都仲系有人系希望去嗰度工作嘅。咁啊，唔知道你喺今日啊，如果叫你拣毕业啦，咁啊拣一份工作，你又会想系边一类型嘅工作咧？系金融机构定系一啲传统嘅大型公司咧？咁调查都话到，良好嘅工作环境系毕业生求职嘅时间首要考虑嘅因素。其次嘅咧就系专业培训同埋发展嘅机会，以及咧就雇主鼓励工作同埋生活嘅平衡。生活平衡亦都系现代新一代嘅年轻人啦，佢哋极度追求嘅一样嘢啊吓。咁啊，如果你话生活平衡得到嘅，咁当然系开心啦。咁啊，工作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去到咧就系展现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喺大家吓日常生活入边，如果揾到份好工嘅话咧。咁要好地把握住啦。有时工咧要即系一份筍工咧，好多人争嘅时候咧，都要睇下你有冇实力，同埋有冇你嘅恒心，继续将呢份工做得好嘅。 毛毛虫，虫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生翅膀，万物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 成眠，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又从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别。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铁臂？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角作简直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字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7月7号的早上6点21分，室外的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79%。 哇，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记得呢做好呢一个防止中暑嘅措施，饮多啲水啦。今日咧又系 Happy Friday 啦，船仔咧就同大家讲下周末去边度玩好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就养宠物，可能系猫猫狗狗，又或者系乌龟、鹦鹉。咁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去处啊，就系、是、元朗有一个全新嘅宠物公园。啊，佢都几大，佢占地都成7600平方尺噶。咁有三个专区为主人同埋宠物咧有一个户外嘅玩乐空间。咁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好似船仔我呢啲好中意动物嘅，咁但系就冇养宠物啦，都可以去呢一啲嘅公园睇下人嚟啲猫猫狗狗，或者甚至有鹦鹉睇，几好。咁其中一个专区咧就系专系俾你嘅宠物放电嘅，咁佢都几大噶，成3300平方尺。咁有啲咩玩呢？譬如佢有啲迷宫啦，有垂滑梯，有跳环同埋过山车嘅。咁我觉得佢最好的位置就是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设计来的，主人就可以随时见到你的宠物，那就安心一点了。这个就主要给毛孩，就是你的狗仔或者猫仔都可以的，那就是训练它的平衡力、跳跃力等等的。如果是你养鹦鹉或者乌龟，那怎么办呢？都没问题的，原来它是有一个石春池的。咁如果你是乌龟的话，就可以慢慢行下或者晒下太阳。咁如果是鸟类的宠物都冇问题，因为它是有一个小的雀巢仔，有一些攀爬架，咁就俾它唱下歌，咁休息下咁样嘅。咁如果你有揸车嘅话，都几啱你噶，因为佢系有一个公园宠物停车场啦。咁如果你泊好咗车之后咧，就可以去附近嘅宠物友善餐厅食下嘢嘅。咁另外佢嘅地下咧有一个园林嘅休憩地方，咁有唔同嘅装置，专系俾一啲鸟类嘅宠物嘅，譬如一啲环形设计嘅嘢啦。或者是可以俾佢勾住企喺度休息嘅，咁另外亦都系围上咗麻绳啊，有个地方，咁就俾猫主子，我哋嘅主子系做乜嘢咧？可以做猫爪板，咁啊几好喎、啊！ 连猫猫嘅，即系佢系真系全方位咁样照顾你嘅宠物需要。咁当然啦，现代人一定要用咩咧？就系手机啦。咁如果你咁啱，唔好晒电，影唔到猫猫狗狗喺度玩得咁开心嘅相咧，唔紧要，佢系有一个充电嘅设施嘅，咁就可以解决咗我哋主人哎呀冇晒电啊，点算好呢问题啦。咁另外，如果你去到发现可能猫猫狗狗有啲肚饿，或者想帮佢带翻啲宠物袋或者宠物袋，咁点算咧？其实嗰个地方都系有得借租借嘅，或者有一啲免费嘅宠物零食啊，咁都几唔错噶。如果你嘅有一啲需要嘅话咧，可以加设一啲宠物袋、宠物袋或者便便嘅胶袋，咁就唔可以就唔使整污糟嗰个地方啦。咁有啲地毡嘅。咁另外咧，嗰度亦都会有一啲职员啦，系有获得呢一个宠物照顾嘅急救课程资格嘅。咁所以如果你嘅宠物啊，即系万一有啲咩唔舒服咧，咁都可以帮到你，咁都唔错噶。我觉得我都会想去下，因为始终佢系一个元朗嘅比较大嘅地方啦。去元朗嘅时候咧，顺便可以带埋宠物去放松一下啊嘛。咁我都几中意呢一个设施噶，如果可以嘅话咧，我谂我应该会带埋 Ficky 同埋 Ficky 嗰两只狗一齐去啊！我都好耐冇见过 Ficky 嗰两只狗咯，好可爱啊！咁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去嗰个地方呢？ 不意外，有太多关注寻着卖给窒息爱，无关相爱不相爱，是习惯让我们无声倦怠，爱里没有好坏，对错不知黑白，我们只是渴望爱却伤害，谁不想要把心摘，可惜最后把心拆，我必须要离开，最后把心拆，我必须要离开。Don't wanna go and break your heart again. How can I erase the pain so you stay the same? I don't know. 呢首歌是陈零九的 Insane。 时间来到早上的6:29，宠物公园我自己都有去过，带埋啲宠物一起去，但也有很多礼仪要注意的，就最好就只狗狗仔不要咁快冲去人哋嗰度，问一问人哋先，如果有那些即系便溺的情况出现，记住自己拎定嗰啲袋仔啦，清洁好的地方啦，攞埋啲水樽啦，因为个公园是大家的，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咧，咁会越嚟越多人中意噶啦。好，时间嚟到早上6:29啦，而家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咁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而家由张正报你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继续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行程，他今日将会出席2023年泛珠三个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李家超昨日下午和将出席会议的五位泛珠三角省长会晤，晚上出席由贵州省领导为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和港澳特区行政首长所设的交流餐聚。他之后亦都到访贵阳市特色商业街区，了解当地将原针织厂区重新规划修建为核心消费空间的经验，以及市集在引进餐饮和文化创意品牌方面的多元发展。警方在上水岛破怀疑非法百家乐赌档，拘捕38人。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黑社会及其收入来源，警方昨日突击搜查新城路一个单位，检获2张百家乐赌台、120副 pair 牌，面值大约22万元的筹码、一批家具和大约11万元的现金。单位内38个人被捕，他们年龄介乎22至65岁，其中40岁男子为赌档的负责人，已经被控一项经营赌博场所罪，其余37人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12名本地女子，以及7名内地男子及13名内地女子，已经各被控一项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罪，案件将在本月20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美国据报不会理会人权组织的反对，今日将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作为对抗俄军的反击武器。外电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即将公布对乌克兰总值超过5亿美元的新一批武器援助方案，当中包括由155毫米自走榴弹炮炮车发射的集束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布拉德利战车和史塞克装甲运兵车。白宫在星期四回应时表示，正在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但目前未有消息可以发布。人权观察组织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使用集束弹，并且敦促美国不要提供这种弹药，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都曾经使用集束弹造成乌克兰平民死亡。营运出事观光潜艇泰坦号的公司海洋之门宣布无限期暂停所有探索及商业运作。海洋之门在网页宣布决定时未有交代原因。泰坦号上个月中在北大西洋下潜，准备参观铁达尼号邮轮残骸时失踪，几日后证实发生内爆解体，泰坦号内5人包括海洋之门创办人拉什全部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和加拿大正调查惨剧发生的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公 司，我是创意总监， 我是报 社嘅主播， 香港电台介绍起先。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电信工程师 CK， 负责香港电台14个 FM 同埋 AM 发射站嘅广播工程，要确保声音信号顺利由广播大厦经微波传送同埋光纤去到14个山头发射站，再经天线发射到全香港。我哋工程人员成日都会行夜山噶，因为检测工程通常会安排凌晨做，以减少对听众嘅影响。我试过夜晚十一点行上飞鹅山，做完嘢就凌晨三点冇黑落山噶。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今日就系24节气中嘅小暑，要避免长时间暴露烈日底下， 适宜多食水果，但系小心过量而令到脾胃损伤啊！ 冷饮虽可解一时之暑，但饮用热茶可刺激毛细血管舒张，让体温降低。 我而家去攞嘢饮，你想饮热定系冻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亦都有船仔喺度。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唔知道大家咧去旅行嘅时候啊，执行李咧会唔会觉得好困难啊？而家多咗人去旅行啦，都多翻呢一类型相关嘅经验噶啦。咁啊去旅行咧，你会选择点样去到执你嘅衣服嘅办法嘅咧？ 我系希望以最少衫为主嘅。 啊，都啱，我都系。 但系咧好难噶。 点解啊？ 因为 想影相。 系啊，想影相。咁你又會不自即係好，不如打得一件啦咁樣，但又好似好多。咁我嘅方法係有啲奇怪嘅，我會即係可能每一日都會有一套新衫，但係嗰套新衫就做埋睡衣咯。 哦，咦都啱喎。 咁就會慳到最多位，但又可以帶到啲衫去影相。 我都有少少你嘅套路嘅，不過咧就又有少少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分享過就係、我會攞啲舊嘅衫去，咁舊嗰套啊。穿埋当睡衣啦，睡衣嘅时候呢穿咗当睡衣嗰套呢，第二日呢就可以出埋街，然后呢就可以劈咗佢。 但係边有咁多呢啲可以劈嘅衫啊？ 大把啦。 我哋有好多，因为我冇乜囉。 我平时穿到霉嗰啲衫呢，我一直以嚟都係等緊去旅行㗎。 因为我係忍唔住嗰啲人。 擺咗几年。 仲未去。冇，因为我忍唔住全部捐晒㗎喇。 我捐晒呀、 因为可能即唔鍾意屋企咁多旧衫喺度，我想买新衫。 我哋而家着两次当系旧衫嗰啲呀。 我冇嗰啲㗎，我着好耐㗎。 喔 係呀，着好耐㗎。 咁而家呢喺外国呢亦都多咗一啲有关于就希望大家去旅行呢就去得方便啲嘅方法，亦都唔需要咧，就係令到個行李加磅啊嚇。咁啊，為咗令到行李即係減輕呢個重量啦，咁所以有航空公司推出咗一個叫租衫嘅服務。 哦， 係啊， 哦， 租衫。 但係航空公司租衫係點樣呢？ 嗱，航空公司租衫咧，咁啊，其實佢哋都係諗住大家減少嗰個行李嘅費用嘅，即係睇下你航空公司都想賺你錢噶啦，睇下個費用咧喺你自己拎衫。嗰啲三個行李就即係令到行李負重咗，然後個錢就俾咗喺行李嗰度啊，定還是你攞啲錢就個行李就冇咁重，但係你就去到 買衫唔係租衫， 租衫嗰啲錢個 budget 嗰度啦咁樣。咁租衫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衣服啊，同埋嗰個數量去到決定嘅。咁啊，大概啦，每人啊嚇。最多可以租到八套嘅衫，同埋两个星期嘅即系份量嚟嘅。 咁几好喎！ 系啊，个价钱大概你预average 嚟讲啦，你预300元左右啦，咁样。 咁又唔算好贵， 又唔算系啦，唔算好贵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租衫，我系担心嗰啲衫啊唔污糟，污糟嘅问题嘅话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就譬如租车一样。 咁你租車你都冇可能當嗰架車係一架全新嘅車，咁你只係能夠就係覺得汽車公司洗得好乾淨。 我反而喺度諗會唔會啲衫唔靚咯？ 嗯， 因為始終你每一個 衫應該有得揀嘅。 但系每一个人嘅身形啊， 系啦， 或者嗰啲即系你 style 啊，总之系有时会唔夹噶嘛。 我觉得咧，佢租衫咧，佢未必会即系佢啱啱推出啦，未必会系用一啲好叫做华丽嘅衫， 嗯、 或者好刁钻嘅衫，可能都会以咧就系简单简约为主嘅。咁耐唔耐有一两件靓啲嘅，咁啊又等大家去到选择嘅。咁啊喺网上边咧，即系如果服务系周到嘅话啦，咁啊应该要喺网上边咧先俾佢嘅顾客咧就先选择，我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边一 type 嘅衫，或者直头拣嗰一件衫，讲低你嗰个尺码，然后咧就去到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人包咗一包你嘅衫咁样，咁你去到嘅时候咁咪租咯。咁譬如你系因为佢系两个星期嘅份量嘛，佢即系假设系两个星期份量嘅，咁你就去到嘅时候咧，就已经唔需要再担心你嘅行李过重啦。咁你只系喺佢哋相关嘅柜位嗰度咧，就提取你嘅衫，攞你嘅衣服，咁啊直接咧就可以去喺当地嗰度游换啦。 嗯， 咁你游换嘅时候咧，咁嗱佢咧就冇，我就冇详细睇佢到底系咪要洗干净啲衫先还翻俾佢啦。咁應該係唔需要洗，照道理就唔使嘅。咁我租嘛， 係咯。 咁我租車我都冇理由洗翻嗰只架車， 係咯。 我先俾翻間汽車公司㗎。咁所以咧，斷估佢應該會話翻俾你聽啦。呢袋衫咧就乾淨嘅。咁你著完嗰啲衫咧，就另外有個袋，你就擺喺另外嗰個袋嗰度。然後你退翻俾佢哋嘅時候咧，就攞住咗嗰個污衣袋， 嗯， 就直接俾翻佢哋。咁佢哋啲工作人員就應該會 check 下嗰個衫有冇爛啦、啊，有冇好嚴重嘅損毀啦、啊，咁樣嘅。咁就即係當係幫咗你喺一 trip 入面啦。咁啊唔需要著嗰啲衫咧，同自己本身平時譬如兩位香港嘅香港住，就平時同香港啲衫一模一樣。因为啲人喺外国同可能喺香港着啲衫其实差唔多噶嘛， 系嘅，但系可能如果你去度假嘅，咁会唔会可能有其他类型嘅衫？你咪唔使特登，有啲人系特登买一件衫去旅行噶嘛， 系啦， 系啦，咁就冇咗呢一 part 咯，可能就会悭翻啲 钱。系啊，唔使噶，咁啊，因为你买件衫其实普遍嚟讲都一定贵过你租衫啦。如果佢系呢个价钱嘅话， 300蚊真系一件衫都。 系啊，咁咪租啊嘛，咁你又还翻俾佢嘅， 有8件， 嗯， 咁又 OK 嘅，你会唔会试啊？ 个价嗱。佢個價錢的而且確咧係幾吸引嘅，即係如果呢個服務嘅話。不過我都會覺得咧，我情願著翻自己啲衫。 哦，我可能會試一次咯。 我呢咁黑人憎嘅處女座咧，係有呢個問題㗎、 哦。哦，即係有少少驚佢唔夠乾淨。 唔夠乾淨，同埋有陣時候我驚可能佢哋啲洗衣粉嗰啲熒光劑唔啱，咁啊著到你嘅身可能痕痕地咁樣嘅。 哦， 咁如果你係第一件衫已經痕咗，代表你成 lock 衫都係痕。 哦，咁又係。 即係我就有呢個concern啦。咁所以我就應該會著翻自己嗰啲衫，用翻原本嗰個方法，就去到咪抌咯，去到抌咁樣。 我應該都會帶一兩件自己嘅衫，但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服務都幾得意，我會為咗試呢個服務俾呢個錢， 同埋試下佢嗰啲衫 係咪真係 OK 咧？ 係咯，係咪真係得咧？因為都冇乜聽過，因為我聽過有得租衫嘅平時，即係平時如果你係一啲想著一啲名設計師嘅衫，但係你又冇呢個 budget 咧，其實你係可以俾一嚿錢。 哦，係啊，係啊。 每一個月都有新嘅一啲叫設計師嘅衫啊。咁、但係咧，我未聽過航空公司又有推出過嘅。 咁啊都要諗辦法咧賺多啲錢先得嘅。 咁啊係。 係咁啊，睇下呢個嗱，我哋就話未必。我就未必接受啦，咁但可能聽緊心機嘅聽眾會覺得呢、這個服務都幾好喎、啊，咁又唔使咁麻煩。咁如果你係攞住啲衫即係 stay 喺酒店嗰度嘅，譬如一個星期，咁你長一個星期都係 stay 喺酒店嘅，其實你就淨係攞嗰袋衫去度換咯。 嗯， 咁其實係方便嘅、啊，即係服務就有好多唔同嘅辦法提供俾大家嘅。問題就係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啫嚇。咁我都係一個幾好嘅玩意嚟嘅，如果俾我試嘅話，但係就一兩件我覺得就 OK。咁啊咁成個星期都係嘅話咧，我就會覺得 heavy 咗少少啦。咁啊睇下大家嚇自己又想有啲咩方法。去旅行嘅时候个行李啊可以减省呢一个重量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3啦，咁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㗎喎。咁另外朝头早都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呢已经生效緊㗎啦。 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漆 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上嘅六点四十八分 ，Edgar miss you goodbye。 是那不起，又何妨这戏？要放开你，再随时能挂念你。 再望一望天气预测方面啦，咁啊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啦，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4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都系酷热嘅，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如果星期六、星期日都谂住一啲活动嘅话，咁啊记住多啲补水啦。而家29度，咁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我哋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啊梁志浩 Sunny Sir 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早晨，咁多位早晨。 夏天咧行山啊，固然之系开心啦，有 Sunny 嘅 Sunny Day， 咁啊固然之系快乐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阵时，好似我哋上星期讲过啦，咁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咁有阵时都会落雨，有阵时好猛太阳，喺夏天都经常会出现嘅。 系， 咁你话夏天啱啱落完大雨又出个太阳咁。 我記得係會變蒸籠噶嘛。 係啊，冇錯。 係啦，咁如果你話佢變蒸籠嘅對策係點樣呢？如果唔係蒸籠，純粹一個好猛太陽嘅夏季，咁我哋又應該點樣有啲咩對策呢？ 呢個就真係從路線開始要諗清楚。 哦，係喎。 嗱，濕雲雨冇得講啊！突然之間落場濕雲雨，個太陽一出嚟一猛曬咁樣，冇辦法。 嗯。 呢啲真係避無可避。 嗯。 但係可以避嘅咧，就係我哋諗嗰條路線嘅時候。 嗯。 佢多唔多陰間？ 嗯， 唔係嗰個陰間嚟，即係陰涼嘅空間。對唔住，口快快嚇，係即係會陰涼嘅空間。譬如佢係講緊行啲樹陰嘅多啲啦。咁呢個其實就近幾年就好咗好多嘅。 係 因為近幾年好多啲 YouTuber 啦、嗰啲 KOL 啦，佢有啲片咧，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哦，係喎，你一撳佢嘅話咧， 係 你就 loop 佢嗰條路，唔使睇㗎。係 啦，係啦，係啦。 你聽我哋嘅節目。但睇佢哋嗰條片，睇下條片佢哇係暴曬啊，定係哦都幾多林蔭咁樣？ 係冇錯啊，呢、這個字好好啊，林蔭。 係啊， 哇林蔭大道好難有，即係好老聽嗰啲，即係跟得小白多咧，啲文采都高翻啲。 讀書，大家讀書， 要俾心機讀書啦。 係 講翻先，我哋就。如果嗰段路都有林陰嘅，咁、就好啦。有時候冇林陰啲地方都有少少叫做咩開陽啲嘅地方嘛，睇景啦。咁、就帶翻把遮啦。 嗯， 即係遮，我哋成日都講嘅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 但行山拎遮，好多人都抗拒嘅喎。定係要好似靈財神咁啊，把遮喺插喺背脊嗰度咁樣噶。 咁但係你行起上嚟有把遮遮遮陰，係爭好遠嘅。 哦， 我都覺得係需要。 係嘅，係嘅， 係冇錯。以前舊一撮嘅師傅輩咧都覺得擔遮唔型，咁、但係如果安全同埋即係呢個叫做型嗰個，覺得安全咪型咯。 安全係啊，係 喎，即係你我好安全㗎，咁我咪型咯。但係你唔夠安全就差少少啦。 嗯， 咁但係大把縮骨遮啫，又唔係叫你把好大把啲咩雪飲狂刀嗰啲， 雪飲狂刀 即係嗰啲啊，真係太誇張係咪？普通縮骨遮夠自己咩咁啊？即係有啲就。禁制會自動開關嗰啲咧，就更加方便。 而家啲遮第一個重量都好輕啦， 係啊，冇錯。 咁嗰把遮，如果你真係我嚟遮太陽嘅話，斷股都係可以好輕嘅， 係 係啦，防 UV 又彈翻曬上去。 有嗰啲銀面遮、銀底遮咁好多。 咁但係隻手始終都要有一隻手，會唔會有啲工具其實可以令到你真係我頭先所講，譬如靈彩神咁樣，你一路行把遮就喺你頭殼頂咁孭住佢，有冇呢啲設計嘅咧？其實坊間。 其实你想得到的出半坊间做了很久的。 是吗 真的有。 我见灵彩神之后都没什么人有这个套路、啊。 我因为揞背脊嘛。我自己呢就有时候背大背囊的时候我就会将骨遮就摄下去背脊和那个背囊的中间的位置。 哦。 那这个要苦练的。 如 果背肌够厚才可以顶得住那把遮的。因为就甩的。咁我空翻出手出嚟，因為我哋是評估啊、評審啊，啲同學仔要考試啊、寫嘢咁啊，擔把遮咁啊方便啲。 嗯， 但係喺外國都有啲牌子咧，佢就喺條肩帶上邊， 嗯， 就有個勾喺度嘅， 嗯， 你把遮就可以勾住嗰度，扣喺個肩帶上邊， 嗯， 即係我哋叫 shoulder harness 叫勾喺嗰度， 嗯， 咁嗰把遮都要 揾 少少，揾嘅揾嘅，佢、哦、真係設計係兩個勾。上下咁就扣住咗個 係左右兩邊都係定係淨係一邊 嘅， 淨 係一邊，一邊個頭。 哇，咁咪唔 balance 佢啊？ 那把遮都歪少少嘅，即系企埋一边咁样 嘅， 系啊。不过但冇办法啦，因为摆个位嘛，冇办法摆正中间噶。 咁咪遮埋侧边嗰个咯，可以系嘛，一齐行。 呢个我记得有个同学仔，佢有啲叫做即系雨遮大法。跟住我咩嚟噶咁样，佢特登买遮，永远都买啲细把啲。跟住哇， 咁 解啊？咁你咪我话系咪偷轻啊？我话诶偷轻系少少。当啲女同学有需要嘅时候开始， 哦，原来咁样啊！ 佢就逼住要黐埋啲， 系 咁，我觉得呢个得不偿失。跟住佢唔系噶，你把遮咧就遮多啲个女仔，咁你自己半边湿咧，咁你又可以搏呢、這个，哇，几咁浪漫啊！ 哇 哇，系咧， 精装追女仔嘅喎，呢啲 冇错啦，所以佢而家仲系单身嘅。呢啲桥搞得掂啊，真系算罢啦。 咁有趣啊，咁啊，仲有啲帽咧，帽我应该点样选择？如果你话真系。想防呢個太陽嘅話， 係我自己就中意一啲 cap 帽嘅，即係我不嬲都係戴 cap 帽嘅，即係遮住前面，因為我戴眼鏡好衰嘅，你戴太陽眼鏡咧就會喺嗰條罅裏邊咧就反射翻隻眼度，仲辛苦。 哦， 咁所以我就會戴頂 cap 帽去遮遮上面個陰，咁就變咗個太陽眼鏡就功效發揮得好啲。 嗯， 如果你普通大部分人中意戴闊邊帽， 係 啊，即係政府宣傳片都有講啦嚇， 遮埋後面啊嘛，因為佢哋話 一個闊邊帽啦，後面我就會通常自己有把手巾仔啦，你聽眾都知啦， 又或者企領啦， 企岭，香港有个叫企岭下嘅， 系啊， 我知你想讲呢、這个系咪？诶，下次讲企岭下先。咁啊，上紧仔遮条颈咁就，不过啲女嘅参加者或者啲同行山人士咧，佢长头发啲少女咧，咁、佢可以有把头发遮住。 哦，系、啊，依留长头发嘅好处呢、這个系，因为头发本身嘅功能咧。就是我嚟唔好俾你直接喺阳光底下暴晒嘛， 唔怪之我个抗晒功能差咗咁多，咁所以就遮住头发，咁但系我就中意诶，同我仔讲，你买阔边帽啦，阔边帽都 OK 嘅，咁当然就唔系个个戴帽嗰只阔边帽靓仔啦，咁啊睇你自己个人喜好，咁但系就戴帽有啲人话好焗，咁而家有啲咧就系、是、个本身个网头顶个网系通风啲，即系厂都会有办法，即系符合嗰个市场嘅要求。咁但系戴帽就好过唔戴。 咁都系呢一个鸭嘴就向前边会好啲啦。 我中意系鸭嘴向前边嘅。 系。 咁你话如果你话平时有啲人戴 M 遮咧，咁你可以唔使戴帽咯。 啊。 咁但系我中意就戴帽多啲。 咁因为身体咧，帽都有啦，太阳镜又有啦。咁身体譬如手手脚脚咁，除咗防晒之外，仲有冇其他办法嘅咧？ 除咗防晒之外，即系 除咗搽防晒之外。 哦，我就自己唔搽防曬嘅。 啊，其實我都唔搽噶。 啊，好多好立啊。 係啊。 一陣間又話唔環保，陣間又各樣那樣。因為我成日會喺山間度洗下手，又或者係咯去露營嘅時候，咁啊驚太陽又整污糟，污染環境啦。咁我哋因為我成日都去嗰度咧，我唔想整污糟嗰度。即係污染咗佢咧，就咁啊，最尾後就自己揾自己揾。 嗰個都係你屋企嚟㗎啦，已經係。 香港是我家。 咁梗係啦，清潔齊參加。咁所以都要即係保障下。香港嗰个山嘅叫做环境嘅卫生安全啊，唔好污染啊，唔好化学啊咁样。 所以物理防晒咯， 吓， 即系真系攞件长袖衫啦， 吓， 担遮咯。咁而家坊间好多衫都话防 UV 嘅， 系， 咁你咪拣嗰啲咯，都 OK 噶。我觉得佢即系当然有啲人话哇长袖好辛苦喎，咁你咪戴手袖咯， 吓， 啊行完咪除咗个手袖咯。 不过而家啲手袖咧，其实个发明之后咧，都几做得唔错嘅。即系佢戴起上嚟有啲系冰感噶嘛，唔知阿新嚟知唔？ 有，因为就贴住个皮肤，咁你吸咗啲汗水之后咧，佢就喺皮肤，即系佢块布面就会散开嗰啲水啊。咁你变咗挥发咗嗰啲水嘅时候咧，咁你感觉上会凉快啲。 哦，原来系呢个原理嚟嘅。 呢个系热嘅传导同埋呢个叫做咩？热嘅散失噶。 吓，我仲以为咩咁霹雳系有啲咩特别嘢令到我哋会一路 feel 住凉添。 有啲噴劑嘅，而家出咗啲，即係噴落個身度冰感啊，涼浸浸啊。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同事研究過呢樣嘢，跟住佢就啊，因為原來係好高濃度嘅百分比嘅，即係個百分比好高嘅酒精嚟。咁所以用嘅時候小心啲。 哇，係啊， 係佢都講到明，唔可以直接噴皮膚，即係噴落啲衣物上面。 哦， 即係有時候啲飲品啊，都會啲薄荷啊，咁你講得即係涼快嗰種，但係。即係啲濕紙巾啊，去抹身嘅濕紙巾啊，有啲可以抹手濕咁，有啲薄荷嘛，冰涼感覺啊咁，但抹面就揦眼嘅。 哦，係係喎， 小心啲。 其實抹身嘅濕紙巾有啲都係話冰涼感，有啲噴霧嘅係會，即係話噴衫嘅。 係啦， 所以呢個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我就中意用啲簡單啲嘅方法，用冰水咯。 冰水， 即係冰水淋一淋，噴一噴自己都 OK 啊。 係 呢個就。最原始、最簡單嘅，又唔使特登去買咁多嘢做準備。 我以前咧就而家都少啦。以前嘅方向就會即係滴把線咯，即係中國嗰啲線咧。 哎， 係啦，一 線就好用啦。 摺喺個，因為佢線可以摺埋嘛。 係。 咁你嗱，如果你一把風扇仔會冇電嘅， 冇錯。 但係線咧，你喺度撥下撥下，又似霍刀。见唔见得边个霍刀？系啦，又似霍刀又有型啦，觉得自己。 咁你本身有型啊？唔系霍刀有型，本身阿小霍刀有型。 系啊，同埋都凉嘅。 凉 线， 你试下，等下搵下仲冇即系买得到叫油纸线。 油纸线啊？ 系油纸线，即系以前我哋中国用啲叫油纸遮咧。 哦， 系啦，嗰只好似啡啡地色，好似牛油纸嗰啲叫牛油纸啦。 系 咁啊，油纸就即系本身渗水嘅。咁油纸遮又轻身，因为个轻身咧拨起上嚟啲风油好啦。油纸遮都系十蚊八蚊把嘅啫。 系 去啲旧嘅家品店啊，啲屋村嗰啲旧嘅铺头仔应该仲有得卖。 哦，咁啊，大家试下揾下呢个方法啦，即系 油纸 行山之前啊，你要准备定啲叫消暑嘅功夫先得啦。唔该晒，Sunny Sir， 好， 拜拜。 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普通话台有音乐早点啦，雨波 Benny 都喺度 ready 噶啦，准备好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咧继续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哋见面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七点零七分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亦都有阿船仔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至于今日朝头早会唔会塞车噶？ 会唔会啊？ 就要问阿姑啦。早晨阿姑，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欸、 你把声咁平实嘅，突然之间， 我个人系好平实的。 你一入嚟嘅时候，把声都好嚣张啊！ 我唔系嚣张，玩下啫嘛。 系咩？ 系咩？我见到你好兴奋咯、 啊。一嚟就话啊，饮杯。咁样 兴奋，星期五系咪去 饮餐茶啦？梗系要啦，系啦，饮餐茶 系啊， 紧要嘅，大家都饮杯饮 杯， 多喝水，多喝水， 多喝水，多喝水。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嘅消息系点咧？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慢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果栏。封路情况，今日封路都比较多啊！喺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安捷里至童子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喺兴芳路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由于爆水管，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兴芳路向翻葵兴港铁站方向又转入去葵益道。另外亦都禁止由葵益道向翻兴芳路又转去兴芳路，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荃湾嘅大河道由于有渠务急修，去翻荃湾西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另外在深水埗的基隆街去荔枝角方向有水管急修，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最后就是上水的天平路有爆水管，去回文锦道方向近住马色路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马色路来回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驶入去天平路，感受影响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暂时就是这么多了。 嗯，以前由早都好似多呢啲， 几多呢啲修路啊、爆水管 咩事啊？今朝系咪热啊？ 啊，有 压缩热胀咧， 系 一胀就爆 都会嘅。咁啊，一有老化咁，又系有呢啲问题咯。 同埋一爆水管就有机会影响个路面， 系啊系 啊， 即系耐唔耐一次就系见嗰啲路面喷泉啊嘛， 喷泉啊，跟住下面啲沙又冲走咗，有机会系路陷。 唉，越谂越难搞啊！总之佢哋快啲搞掂啦吓， 快手搞掂， 麻烦晒啊！ 辛苦晒啦， 辛苦晒，辛苦晒。嗯， 系啊，今日见车龙都比较短， 系 系啊，枕住呢一轮都比较短，唔知系咪放暑假啦？ 系系、哦， 有位公子放暑假未啊？ 未、哦， 未、 哦。咦，话时话系，点解两位仲未 有 放暑假嘅？ 有活动噶嘛？ 唔系啊，佢哋系仲翻紧学噶，正常翻紧学噶。 唔系噶，佢正常翻学咧，嗰啲翻学应该唔系真系翻学嚟噶，应该系玩 嘅 咋， 系 玩嘅。我都记得，我好似七月嘅时候系翻学都系玩嘅。 有冇问问两位公子今日翻学学咗啲乜嘢啊？ 我有噶，我成日都有问。 今日数学学咗啲乜嘢？ 细嗰个就诶学紧画圆圈咯，都仲系。 可唔可以徒手画一个完美嘅圆圈啊？ 跟住啲线嗰度画紧嘅圆圈啊！寻晚先同佢做完呢个功课，认下啲字啊，边个爸爸妈妈叫。佢咧攞爸爸媽媽個牌出嚟俾我， 啊，好彩攞得啱。 你又掛住爸爸媽媽個牌啦，跟住就 我又我冇掛，我就係唔掛住咯，等佢自己攞出嚟咯，咁先識噶。不過要開頭要認字，即係要有啲耐性。 系 系啊，因为一般人好容易就搞错啊，又唔识咁，咁佢真系唔识噶嘛。 咁佢真系唔识噶嘛，小朋友俾啲时间。 要好有耐性，所以小朋友嘅时候，大嗰个就好啲，大嗰个就有阵时 适应爸爸妈妈啦。 搞错啊，呢个都唔识咁，可以话佢，佢有少少口可以窒翻我一两句，几开心 啊，识窒 有反应， 识窒 系啦，细嗰个仲。傻下傻下咁， 似你啊，口才好啊，你位大公子。 我以为你话你个小朋友 窒你 个小小，喂 咩啊？ 因为佢讲话佢个细仔好似你 哦， 唔系可能都似，唔系应该都似嘅亲生噶嘛。 系啦，都似，梗系似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交通有啲咩特别提我哋咧？今日 因为就系放暑假啦，讲一讲又讲翻机场 啊，好啊， 因为咧三跑咧就开始逐步启用啦。其实成个系统预计咧就会喺2024年完成嘅。 嗯， 咁。因为因应呢个三跑启用咧，其实机管局咧最近系引入咗一个新嘅数码停机坪加数码指挥塔嘅管理系统。 数码停机坪， 其实佢就系用个数码系统咧去管理喺停机坪啲飞机。 哦， 咁就由机场嘅地面同空中嘅影像咧同资讯咧二合为一。 系， 即系因为装咗 fusion。 最劲系咩啊？最劲系我哋原来系全球首个机场咧用呢个系统， 有啲咁嘅事， 叻仔， 掌声鼓励。系啦，咁佢嗰个系统 首屈一指嘅机场，香港。 咁因为咧就系喺飞行区咯同停机坪咧，我哋系安装咗超过安装咗240部超高解像嘅监察摄影机。 吓， 咁佢就会做到一个无缝影像，即系好似大家影嗰啲360度。 系系。 pan 嗰啲相咁就將呢啲影像咧實時去影送翻去中央控制中心啦。咁電腦係會自動調校翻啲影像嘅，咁確保啲影像唔會變形啦。喺日照之下咧，亦都冇色差同埋陰影嘅，即係確保睇啲飛機啊狀況都好清楚。咁控制中心嘅畫面咧，仲會顯示到航班嘅資訊啦、實時狀況，同埋預算到達泊位嘅時間。 哇，好多嘢做喎、啊，部電腦 係啦， 好彩係電腦做曬啫。如果是人做就好辛苦啦， 以前就要用眼。眼睇嘅， 所以以前咧红塔嗰啲位置就成日拎住望远镜噶嘛，望远镜啊，周围望啊咁啊，跟住又揿掣啊，要用 要同嗰啲师讲嘢啊 ，walkie talkie 喺度讲啊， 而家就合埋啦， 系， 同埋最犀利嘅地方咧，佢有 AI 系统嘅，佢会侦测到跑道咧有冇啲异物啦，或者系有冇飞机行错路， 哦， 即系譬如话如果有嚿嘢跌咗喺停机坪或者个跑道度，佢哋会 detect 到嘅，用 AI， 又会雀喺个跑道嗰度降落咗。都知道， 知道，影住只雀， 系，原来琵琶鸟嚟嘅，就喂，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咁样咧，而家 AI 真系好犀利，即系佢实时睇到，又唔使用人眼， 系啊系啊系啊， 咁用力望住， 咁方便好多， 方便好多， 同埋准确啲， 系啊，精准好重要嘅，咁啊精准嘅计算之后咧，亦都系。仲即系打出一个重点就系安全啦， 安全 系呢、這个就更加重要啦。 因为跑道有啲咩异物啊，或者系有机会影响到个航空安全， 啊、 有啲会系即系卷咗个引擎度。 冇错冇错，系非常危险吓呢个，咁所以要揾翻多啲咧就高科技嘅智能啦，去到帮助我哋嘅跑道咧就做得更加好。即系嗰啲电影啊，好危险嗰啲降落嘅情节，千祈唔好发生喺我哋嗰度啦。系啦，嗰啲就留翻大家睇電影嘅時候先睇啦。 都好驚心動， 都好驚心動魄嘅，係啦。咁希望香港機場亦都繼續越嚟越出色啦。 係啊，亦都提翻大家啦。機鐵其實已經恢復翻疫情前嘅水平，每10分鐘一班嘅。 嗯。 而有間航空公司咧，亦都已經喺香港站咧嘅市區預辦登機嘅服務咧，係已經重開。 哦，咁就好啦，就好似即係疫情之前，好方便喺香港站嗰啲地方就已經 check in 埋。 暫時就係得香港站同一間最大間嗰間航空公司。 係。以前是西九那边都得噶嘛，系嘛？ 九龙站， 九龙啊，九龙站， 九龙站得系。 系咁啊，而家暂时系香港站先嘅吓。 另外咧，喺今个月11、18和25号咧，每个星期系会派发25,000张嘅机铁单程飞嘅，详细就留意翻港铁嘅 app。 哦，好好好， 大家 有兴趣嘅就即刻留意啦。 系啦系啦，系啦。 特别是谂住去旅行的朋友就留意啦， 单程飞啊，不过系 单程飞啊，系啦，回程记住自己买啦。好，唔该晒，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好，天气方面咧，要即刻问一问船仔啊，而家出边啊，到底热唔热咧？酷热天气警告、啊。 我觉得可能啱啱喺 studio 出嚟咧，啲冷气都仲系喺度嘅，咁所以咧都唔算好热，尤其是我呢个位置有风。 系啊，咁唔错、啊。 係啊，不過又唔覺得個天色有幾，即係可能通常酷熱天氣警告咧，大太陽噶嘛。 嗯。 今朝早睇一睇咧，又唔算好大太陽，可能係九龍塘嘅呢一邊唔係好大太陽啫。咁其他地方咧都係要留意小心中暑啦。 係，咁你頭先就話有少少風啦，咁啊都唔算焗喎，係咪？即係未去到悶熱咁樣係嘛？ 又未去到悶熱喎，我覺得呢一刻，尤其是今朝出嚟五點零鐘嘅時候出嚟咧，哇大風到我爭啲以為有颱風咯， 咁緊要咁大風， 因為我一次有啲似係即係就嚟颱風，然後前一日嗰一種狀態。 哦，咁啊你企穩啲啊，你自己企穩啲啊。 係，我都驚飄走啊，有啲輕啊。 係啊，有啲輕啊，係。 系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所以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会习惯咗带一个风扇仔出街。小白，你有冇带啊？ 有阵时候我真系有带个风扇仔嘅，我唔吹啊，侧边嗰啲人都会吹啦。 哦，系、哦啊，你嘅小朋友系咪啊？ 系啊，小朋友都会吹啊，或者有阵时带只狗仔出门口嘅时候，我都带定个风扇仔咁吹下佢，吹下佢条脷啊，佢伸出嚟嘅时候吹佢条脷咁样咯。 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哦，系、啊，唔知道狗仔会唔会中暑噶？即系 狗仔梗系会中暑啦，系啊！如果太热嘅时候咧，啲狗仔散热唔够快嘅话咧，都会中暑噶。所以咧，啲主人就要小心啲咯，拎多啲水俾佢饮啊，留意一下佢状态啊，咁样咯。 系，咁头先你讲话你会带呢一个风扇仔俾佢吹啦。 系啊， 原来有样嘢系需要注意嘅。 咩事？ 就系、是、如果 就 系 插电，系咪？ 嗱，当然呢个要记得。哎，我真系试过唔记得咗插电之后， 得个叻字咯， 即系得个叻字，系啦。咁我有样嘢系想讲，就系原来35度啦，又即系香港好热啦，35度嘅时候咧，吹风扇咧，分分钟系有可能中暑嘅。 哦，依我就咁听，系咪因为你只系不断将啲热风吹过嚟，所以就冇带走啲冇俾啲凉嘅感觉自己啊？ 系啦，冇错啦，就是你高温底下用电风扇咧，系同你吹好似风筒吹住啲热风对住你一样嘅道理嘅啫。 哦，喂，如果用风筒吹嘅道理一样，咁咪即系越吹越热个人。 系啊，其实你系分分钟降唔到温，系更加辛苦。尤其是如果你35度咧，你出咁多汗，系有可能令到你更加差嘅，因为。当你个身体不断流汗嘅时候，加埋有热风咧，个身体就会同你讲啊，我而家要需要冷却啊，我要冻啲，咁可能会增加咗你脱水嘅风险，或者系中暑嘅风险嘅。 哎呀，咁呢样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吓。 系啦，咁你可以点样用呢？譬如你一定要带一条湿嘅毛巾，带低条湿嘅毛巾。咁你当你用电风扇嘅时候咧，围住你条颈。咁就包住條頸，咁就可以降温㗎啦。咁當你用電風扇嘅時候呢，就可能用個電風扇吹向個毛巾嗰個位。 係。 由我哋個背部就有啲水分啊嘛，因為個水分會將個熱風變返做涼風嘅。 哦。 係啦，咁你就可以由背部開始呢，慢慢就整返涼自己，有一個消暑嘅作用啦。 啊，幾好啊，呢、這個方法相當唔錯，咁大家熱嘅時候不妨試一試啦。 系啦，我都觉得几好啊！起码尤其是你出去行山嗰啲咧，好似小白咁，都非常之适合用。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 好， 今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嘅，最高气温系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 好，唔该晒船仔。咁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哇，走得好快，相对湿度80%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今日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啊，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已经生效紧噶啦，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的7:19咯。今日朝早咧，我哋喺晨光大学入边啊，有阿周树家嘅佳哥继续咧同我哋讲下啲香港嘅典故故事啊。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哎呀，佳哥中气好好啊，非常之正。今日咧朝早咧想研究一下一个嘅题目，咁啊，我知道香港咧有好多客家村啊，系啦，咁啊有一次咧，我自己喺同啲朋友啦咁啊倾偈嘅时候倾下咧，我就系讲咗一句啊，唔知出边有冇落水。跟住又 hea 唔 hea， 佢哋有反應嘅喎、 啊。 原來呢個遊戲喺坊間上面幾好玩嘅喎、啊。你耐唔耐無啦講下 hea 唔 hea 落水咧、啊，會有人問咧：咦，你係咪客家人咁樣嘅、啊？咁但係客家人咧肯定係好多嘅啦。咁但係有 姓何氏咧，客家人咧香港嚟講係一個客家話應該咁講，係、 啊、 一個主要嘅話嚟添。 哦，係啊，即係香港 係啊， 仲勁過廣東話有段時間。 是啊，早期的香港呢，圍頭話和客家話呢可以是主要的地道語，地道的說話、 哦、 是啊、 哎、我不知道 廣東話呢就香港島那邊多一點、啊、但是後慢慢慢慢呢後來以前讀書啊，新界他的鄉村學校啊，教書用的話是客家話， 是 是啊，客家村那些學校就是客家話，圍頭村那些人就那些學校就用圍頭話 哦， 咁样噶、啊，去到六十年代之后先就慢慢慢慢就转晒全部用广府话。 哦，原来有啲咁样嘅历史我唔知道、 啊。系啊， 咁啊，老师咪成日喺学校嗰度问咯 ，hea 唔 hea 啊 ，hea 唔 hea 系唔 系？系啊，全部讲客家话噶，我上一代即系所谓上一代，即系而家啲六七十岁嗰啲人已经读书咧，全部都系用翻佢。 个 乡下 话 嘅， 哦，相当有趣啊！咁、嗯、但系客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姓氏嘅，系嘛？ 都系从客家咪即系等于一般人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因为佢哋迟啲嚟香港住， 系， 所以咪叫客家咯。 系 咁啊，所以但系咧，佢哋都好多姓嘅。不过咧，有啲都容易分辨到嘅，因为有啲姓咧，大姓咧就客家人香港人嘅多嘅，譬如姓李啊，姓刘啊，姓邱啊， 姓邱系啊，诶我 张啊， 我 姓张多啊， 以前 姓陈啊啲都好多系客，系新界好多客家村都系呢啲姓 嘅。系啊，我以前住过喺新界其中一条村，咪就系姓邱嘅咯， 系嘛、 啊， 姓邱好多啊，姓邱系 好多。咁但系点解会系呢特别呢几个嘅姓氏跑咗出嚟嘅咧？ 点解啊？咁啱個太公走到嚟香港，係呢一班人就即係咁咯。咁啊嘛，有啲姓氏冇落嚟，咁啊冇乜咁啊冇啫嘛。呢好隨機嘅啫，其實。 哦，咁啊，姓李嗰個算唔算係有特別大嘅家族嚟？嗰客家。 喂，如果講姓李啊，喺香港嚟講，客家村嚟講，客家人嚟講，應該係最多人姓。 竟然係，我以為潮州人姓李啊勁嘅啫。 哦。潮州人啊，潮州人香港姓李咧，我就反而唔知喎。姓陳啊，姓郭呢啲，我就接觸多少少。 哦， 姓陳多咯，都姓陳多咯。 我見啲富豪咧，好多即係潮州人又姓李，咁我就係諗住主觀切入就係、是、哇，喺香港係咪潮州人姓李嘅最勁咧？咁樣我係咁諗咋。 我又冇做過統計，咁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咧，我出邊如果做個考察嘅話咧。姓陈多， 姓陈潮州嘅姓陈多。咁、但系客家姓李嘅有冇话特别嘅地方同其他客家姓唔同姓氏嘅系有个优胜喺度嘅咧？ 喂，佢个人嗱、姓李咧，佢哋落嚟香港咧、主要都系初头都系聚居喺沙头角一带。 吓、咦？ 沙头角一带，咁咧你成日行山嘅地方嗰、那个叫乌蛟藤啊。 哦，系啊，系乌蛟藤。 好、多人咧系由嗰度出发啊嘛，四围去玩噶，荃湾一带啊嘛， 系啊系啊， 嗰带啊。喂，乌蛟藤咧就当年姓李啊，落咗嚟香港。好早期啊，即系嗰啲清初嗰段时间啊。 哇， 清朝初年嘅时候，就喺嗰度落脚先嘅，全部都喺嗰度落脚嘅。 好多年喎、啊，清初你讲紧。 即二三百年前啦、啊。 系咯， 佢哋妈喺乌蛟藤嚟，而家。烏蛟藤好靜啦，靜靜靜啦，冇蛟野味好重啦。但係嗰個年代咧，烏蛟藤其實就係喺內地落嚟嘅客家人，特別係姓李咧，佢、一個主要嘅落腳點。點解會咁講咧？因為烏蛟藤今日嗰度中間咧，佢嗰個前身啊，個船嘅中間啊，即係而家都係當然起咗屋啦。有幾間祠堂嘅，有四間祠堂，三間都係姓李。 哦， 嗱，而晒三间虽然姓李啫，三间姓李嘅祖先都唔同嘅。 哦，即都系姓李，唔同祖先，即系唔同族群落嚟啦。 三间嘅祖先都系唔同嘅。 嗯嗯 咁咧，佢啲人落咗嚟之后咧，就喺乌蛟藤就聚脚。 嗯。 聚脚之后到咁上下发展咧，咪分咯，分家咯，哇、分到全香港都系。 系。 系啦，咁样啦，咁样佢由于佢哋落脚嘅祖先落脚就喺乌蛟藤啊嘛。 吓。 所以佢祠堂咪摆翻喺乌蛟藤咯。 系，咁所以就由嗰阵时开始就已经系。姓李嘅客家人咧，就叫做喺香港嘅東北面咧，就已經開始發跡啦。 係啊，所以嘅沙頭角啊、大埔啊、荃灣嗰邊好多姓李噶， 哦， 好多姓李噶。最簡單啦、 啊， 荃灣淡水湖 嚇、啊，以前 未開發做淡水湖之前， 嚇、啊， 嗰度有六條村噶嘛， 係啊係啊， 荃灣六村嘛， 係 五條村都係姓李嘅。 哇，咁啊真係好勁喎！ 係啊，五條村都姓李噶，咁但係佢唔係全部同一個太公噶， 嚇、 啊。啊所以咧，姓李嘅嗰头嚟讲系好巴闭，好依然系好人多势众嘅。 哦，咁今日仲会唔会揾得到？譬如喺乌蛟藤一带嘅，揾翻呢一啲嘅祠堂，其实仲睇唔睇到噶？ 啲祠堂 系啊， 喺度啊， 喺度噶系嘛？ 当然喺度啦，全部都好新速速噶。 系啊， 因为咧， 我又冇留意添，挂住行山。 系，因为咧，嗰啲村民咧。 定期咧都會翻去拜祭嘅。咁咧，雖然好多都係移咗民去外地，咁但係咧佢哋咧新年啊或者重陽咧都會翻嚟拜山噶嘛。咁翻嚟揾只就會打掃啊、執啊，如果壞咗咪夾粉又重修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呢幾間祠堂咧都保養得很好嘅，好新淨嘅。 係，我啊淨係記得咧有睇過啲書籍介紹啦，就話阿媽窟呢個地方本身都係以前有啲民居喺度住嘅。 哦，係啊，阿媽窟本身係咪姓李 嘅 咯？ 我都係姓李嘅。 阿媽窟姓李嘅係啊。 哦，因為我聽講過咧，就話阿媽窟呢個地方，因為都幾偏遠啦，咁同埋佢冇乜特別即係明確嘅行山路線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行阿媽窟，當然就即係盡量行翻要行翻政府嗰個嘅路線啦。咁但係都有唔少人咧就諗住去揾下一啲咧以前香港有啲咩人聚居啊，會唔會有啲保存得好啲嘅樓房啊，各樣嘢嘅，即係阿媽窟都係其中一個幾熱點去搜尋嘅地方嚟嘅，因為 去阿媽窟咧，你咪由烏蛟騰出發咯， 係啊，阿媽， 跟住其中咧，跟住喺經過烏蛟騰後邊咁樣，即係祠堂區嘅後邊一路一路一路山徑，一路上個坳，上個坳之後再落個坳，向住呢一個荔枝窩嗰邊嘅方向。 系 嗰边行过去， 系 咁咧就落到三分一度咧，右手边咧嗰边右手边有啲草嘅，已经因为而家咧因为阿妈窟已经系荒废咗噶嘛，咁咧生满晒草嘅，但系咧隐约里边咧见到有少少平地咁样咧、行入去咧，嗰度就系阿妈窟嗰个村嗰个废址， 哦， 已经冧晒噶啦，入到去咧你大约只系见到啲颓垣败瓦嘅啫， 就系见到啲瓦砾啦，个壳就系见到个壳。 系啦，烂咗嘅壳，到咧应该，因为佢真系你人做个村嗰、那个地方一定系平噶嘛，隔篱左右应该有啲田啊、啲梯田啊咁样噶嘛，咁你就大约都去搵，都去了解到，咦呢、這个地方都系似噶啦，咁样咯，因为已经系冇晒屋噶啦，已经系，系啦。 同埋头先阿佳哥都提及过咧，就系、是、譬如喺香港东北，譬如烏蛟騰一带，咁啊都系有姓李嘅客家人啦。咁、虽然佢哋唔同祖宗啫，咁但我又想问佢哋会唔会咧喺一啲大时大节嘅时候，会联合一起做一啲嘅仪式噶？定系都系分翻开噶？ 哦，冇嘅，冇嘅，各做嘅。你话有冇嗰啲咩中亲会咧？我话冇跟过啦。咁但系因为佢哋唔同嘅太公啦，咁佢哋咧就自己会做自己嘅嘢嘅啫。主要咧就系过节啦，即系新年咧、就翻拜祠堂咯。咁客家人咧，佢哋咧就通常都系初一或者初二去拜嘅。初一初二去拜嘅，年三十晚都會去咗先嘅。嗱，年三十晚就去還神先。咁跟住咧，年初一或者年初二咧，就會組隊咧，成班人一齊啦。咁啊，翻去冇條麒麟，如果有麒麟隊嘅咪冇麒麟咯。冇麒麟隊嘅咪乜自己一家人啊，或者喺外國翻嚟連埋兄弟啊，咁一齊去拜神咯，係咁樣嘅。通常就朝頭早拜，一早就去拜噶啦。 哦， 係好早噶，八點零鐘已經好多。 系，行早山啲人就会见到咯，正常就 系啊，早山啲人见到啦。咁主要都系新年啦，同埋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是、重阳节嘅期间啦，农历九月啦。咁呢段时间咧，佢哋都系会附，因为佢啲祖先都系葬喺附近嘅啫嘛。 系， 咁啊都会去附近嘅地方咧，就祭祖啊、拜山咯。 系， 通常系主要系呢两个节日就最旺嘅。 系， 因为咧嗰边咧，其实好多嗰啲村咧，特别系荃湾后边嗰边山嗰边嗰啲村咧，好多都荒废咗啊，因为已经移晒。民啊， 系啊系啊， 或者搬咗出去住咁样嘛，已经冇咩嗰啲咩狗站租啊， 系啊，哇，你好熟嗰度真系，系啊， 啲咩泥头嘴啊，系啊， 系 嗰类啦，嗰啲啲乜山，嗰啲村都已经系咪泥头嘴唔记得咗啦， 咁啊， 总之系嗰类啲好多嗰啲都系废村嚟嘅嗰头， 系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时候，可以多啲留意下，香港好多唔同山路上面咧都隐藏住啊，以前咧都几多人住嘅一啲村落嘅，咁大家有兴趣， 系啊，特别系沙头嗰边啦，好多废村啦，因为个交通唔方便啊嘛， 因为交通。唔方便， 冇办法啦，系啊。 好，明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特區政府代表團繼續在貴州省貴陽市的行程，他今日將會出席2023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 李家超昨日下午和將出席會議的五位泛珠三角省長會晤，晚上出席由貴州省領導為泛珠三角內地三省區和港澳特區行政首長所設的交流餐聚。他之後亦都到訪貴陽市特色商業街區，了解當地將原針織廠區重新規劃修建為核心消費空間的經驗，以及市集在引進飲餐飲和文化創意品牌方面的多元發展。警方在上水島破壞疑非法百家樂賭檔，拘捕38人。為了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黑社會及其收入來源，警方昨日突擊搜查新城路一個單位，檢獲兩張百家樂賭台、120副啤牌、面值大約22萬元的籌碼、一批家具和11萬元現金。單位內38人被捕，他們的年齡介乎22至65歲，其中40歲男子是賭檔的負責人，已經被控一項經營賭博場所罪，其餘37人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12名本地女子，以及7名內地男子及13名女子，已被控一項在賭博場所內賭博罪，案件將會在本月20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土耳其和瑞典两国外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三方会谈，但是瑞典仍然未能够说服土耳其解除对瑞典加入北约的阻碍。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会后表示，瑞典需要将同反恐相关法律修正案付诸实践，以获得土耳其批准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形容瑞典的成员国地位指日可待，他说將會在下星期一，即是北約峰會前夕，在立陶宛首都紐維爾紐斯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舉行會晤，希望彌合雙方之間的分歧，並且在峰會舉行前達成共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喺理工大学。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新墟。还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缓慢，龙尾就在福亨村。封路情况，葵芳的兴芳路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原兴芳路向返葵兴港铁站方向行驶的车辆禁止又转入去葵益道。另外葵益道亦都是禁止又转入去兴芳路。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0号 X 和61号 M 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另外在上水的天平路，由于爆水管，去文锦道方向近住马色路唯一行车线都需要封闭，车辆禁止由马色路转入去天平路，而受影响的九巴路线和专线小巴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都要留意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迷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 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二台话你知， 你要唔要啲白玫瑰啊？ 唔使啦，我对花咧冇乜兴趣噶。 Sorry， 我冇讲清楚。你要唔要啲越南嘅白玫瑰饺子？ 你识得包越南饺子咁犀利？ 啱啱学咗，唔算太难整嘅。佢系用米浆整成白色嘅饺子皮，里面会包猪肉或者虾仁，熟熟之后可以配埋葱油酥同埋鱼露一齐食。 哦，因为佢熟咗之后咧，外形好似玫瑰，所以咧就叫做白玫瑰。 由于佢系细细粒，饺子皮够烟韧，加埋酸酸甜甜嘅鱼露一齐食，好易食唔停口噶。 真系？咁我就要试下你嘅手势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韩国嘅丧礼咧，通常会系故人过身嘅嗰一日咧就会开始噶啦、 嗯， 就唔会等一啲时间，可能七日头七咁样呢啲啦。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韩国人的确是会放下手头工作即刻会去出席。那这个有少少呢是体现到韩国有一个叫做生夫生祖相辅相助的一个文化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每一个时代，城市都会有他们独特的流行文化。而香港的流行文化又是什么？ 电视节目《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今集睇下碎片化的香港乐坛，独立音乐人怎样创出一片天。 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有我苏怡吴海欣同你声音导航。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暑假嚟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啊！暑假的时候梗是一家五口去行山啦。为什么是五口？因为夹埋只狗嘛。 我是嘉明啊，最开心梗是陪住大女准备做小学生啦。最后这个咁黄金的暑假，一起去揀下书包都好开心噶。 我是阿 O， 暑假最开心晒太阳吸收正能量。 我是船仔，暑假梗是要化翻个靓妆同朋友一起出街玩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小白继续热辣辣，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噶啦，已经 热辣辣咧，不如先睇睇咧就系、是、嗱，转会可以睇啦，咁啊亦都有啲关于咧就系、是、马尔默啦，到底会唔会访华都可以讲、嗯。我哋先睇咗咧就系呢一个叫做转会嘅市场先， 好啊好啊， 其中一个最瞩目嘅咧就系曼联嘅门将啊， 系 曼联门将咧，其实而家咧就有几个嘅人选嘅，咁啊当中其中一位咧咁啊叫铃木彩彦。啊，日本人嚟嘅，即系佢都系混血儿嚟嘅，咁所以即系望起上嚟就咦好似黑地人咁样，咁但系佢就系一位嘅混血儿嚟嘅，咁、佢本身咧都系喺红钻嗰度踢紧波嘅，咁、 红钻 系啦，咁亦都喺日本好似系 U20 嗰度咧就已经有帮日本队出赛嘅，咁佢个身手不凡啦，咁佢而家咧就有机会曼联咧其中一个想签嘅对象系佢， 咁啊签嚟。睇下可唔可以學下嘢啦，係啊， 係啦，佢都1.9米，即係190cm 高嘅， 厲害厲害， 係啦。如果以呢一個嘅身高嘅話咧，其實做門將咧都幾好啊嚇。咁啊睇翻佢其實早喺16歲嘅時間咧，就已經同蒲和紅鑽咧咁啊簽呢一個嘅職業球員嘅合約。嗱、以16歲簽到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嚟講咧，對一個 當其時即肯定係可以叫做年輕人啊， 係 非常之鼓舞，因為佢哋可能踢一啲叫低組別嘅比賽嘅時候，或者接受訓練咧，佢哋未去到嗰個位嘅， 係 佢哋就好似喺B 組、C 組嘅望住上面嗰班神壇嘅一班嘅球員，哇！幾時上到上去？但十六歲嘅佢咧就已經攞到呢個合約咧， 係 同佢同一班嘅球員咯。當其時集訓嘅時候，大家都哇一聲啊！ 係不過呢啲大牌球會咧，即係譬如曼聯啊、曼城啊、阿仙奴啊，或者早記啊嗰啲咧，好中意咧簽你翻嚟頭嗰三個月咧如果冇乜上陣機會咧，就借你去其他球會嘅。 係啊，有好多呢啲例子喎、啊。咁而家今年啊，睇下佢到底會唔會簽曼聯啦、啊，簽到呢一位嘅守門員啦、啊，咁、有啲報章甚至乎形容佢直頭係好似足球小將真實版嘅林元三咁樣， 咁、厲害係咪、 啊、 因為咧有啲叫做唔同皮膚類別咧加咗落去日本咧，我就諗起咧打緊 NBA 嘅球星八川壘咯。 哦，係、哦， 其實佢都係日籍， 佢都係 mix 嚟噶嘛。 係，佢亦都真係代表緊日本嘅國家隊去打籃球嘅，打奧運啊、等等啊、國際賽 FIBA 等等啦、啊。咁依家係打緊湖人隊、啊， 係。 咁所以咧，小白頭先講出嚟第一下咧，覺得好夢幻、啊，有日本嘅球員可以擔綱到曼聯嘅門將，有機會啦、 啊， 有機會、 啊，有機會啦、 啊。 咁其實你睇好多英超球隊，佢哋而家都用多咗亞洲球員啊！ 係啊， 以前咧用亞洲球員，譬如費翔都有用啦， 係 朴智星。 系啊， 嗰个就南韩裔嘅球员。 我哋讲翻我国先，系孙继海啊， 孙继海啊， 系啊，郭海东啊，咁样系嘛？ 系 李铁啊，咁啊李铁渣啲啦，依家系旧时细个几好嘅李伟峰啊，咁样两个都系踢爱华顿噶嘛嗰阵时。 系啦、啊，咁啊所以都有好多唔同亚洲裔嘅球员。如果你曼联香川真司啦，都曾经踢过曼联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如果转会嘅市场就曼联有呢个消息啦。另外如果你话，讲到咧就系国际马物啊，咁啊头先有提过佢哋咧有机会就去到内地方面咧又再出巡咯， 系踢下表演赛啊， 表演赛，因为之前咧其实阿根廷就去过啦、就踢澳洲嘅喺北京嗰度，咁啊当其时出现啲小风波，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系美斯咧就即系签证嘅问题，咁啊有啲人就问佢又西班牙护照又各样嘢啦，咁最后都成功入到入去北京啦，当然系，咁今次咧就由于上一次。唔係呢個風波啦，上一次賺錢咧， 係啊， 賺咗都幾多，有成5000万嘅人民幣喎。 所以今次再去啦，係咪？ 係啦，就諗住唔係係內地國內嘅公司咧，就覺得原來真係有肉食嘅、哦 嗯。 好啦，於是乎咧就諗住嗱，阿根廷隊就唔請啦，今次 係啊， 就請翻佢效力嘅美職聯啦。 係啦，係啦。 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又去翻、如果係嘅係上海、北京啦，我諗睇下邊一個地方。 咁冇記錯，國際買物係碧咸嘅，係啊，有機會碧咸到隨隊過。 如果係嚟嘅话咧，又系一件事啦。 系啊，咁又有碧咸睇，又有美斯睇。 喂，嚟得好密、啊，嚟亚洲地方、啊，碧咸 最好落埋嚟香港咧。其 实系咯、 啊，即系真系轻松倾一倾，睇下国际买物有冇机会喺大球场献下技咁样。 系啊， 一切都系钱作怪啫。 系啊， 睇下有冇 sponsorship 啦，系啊，有冇啲香港嘅商家啊，好耐未有外队访港咯，咁啊。呢、這个绝对最后受惠系咩？一定系球迷啦， 系啊！ 今年你啊谂下，成个暑假流流场有冇外队嚟啊？暂时我未见到有， 唔系好觉有， 要整下嘅呢啲。 如果今年啊，2023年嘅时间咧就仲未啊，但系我都几肯定2024年嘅时间咧，当我哋启德体育园啊， 系 即系发展成功或者开幕嘅时候咧、一定会做得好犀利。 系啊， 咁啊，亦都期待住喺新嘅球场啊，出年喺新嘅球场咧，有啲劲嘅国际劲旅咧会嚟香港。 密锣紧鼓啦，好似真系同佢哋嘅主办方，即系启德体育园嘅主办方有倾过2024年有啲机会啊， 咁啊，梗系要倾啦。 即系睇下啦，嗱，讲到呢个咧，咁一定要讲。讲埋本地足运啦，咁世界杯外围赛咧，7月27号就抽签啦。嗱，亚洲足协就宣布啦，今个月20号咧，最后一轮嘅世界排名为依据啦，系2026年啊世界杯外围赛啊首两轮嘅抽签啦。由于咧斯里兰卡咧，听住呢个好重要，由于斯里兰卡咧遭到国际足协暂停会籍，香港代表队咧。亚洲排名咧就系27，预计可以咧排入第三档次，避开10月嘅首圈外围赛， 会 即系第一轮唔使踢，有望直接入去次轮。 OK， 行运啦，系咪行运先？ 系啊， 第一轮唔使你玩，因为有机会第一轮就被淘汰噶嘛。 系啊， 点 而家直入第二轮啦、 啊？依家斯里兰卡突然间就遭到国际足协。 暂停会籍喎，咁啊，嗱，叫做第一轮咧轮空啦，轮、空呢个字咧，即系如果你透过大电波听，喂，咩叫轮空啊？轮空即系第一轮咧唔使玩， 系 直接晋身次圈， 系流力啦， 哇，直情系正啦，体能又悭翻，系咪先？咁啊嗱，讲啲内文俾大家听啦。2026年咧世界杯嘅决赛周咧有48队参加，亚洲区咧有8.5个席位啦，咁啊，45支嘅亚洲队伍咧最低排名咧，18队咧要踢外围赛。咁香港都系属于即系排名相对较低嘅喺亚洲方面，咁啊胜方嘅9队咧，联同另外27队咧参加次圈嘅赛事，咁啊次圈咧就分成9组啦，即系依家咧香港队就直入嗰9个组别啊，即系 A B C D F G A 咧咁样啦，咁啊每组咧就4队嘅，咁喺嗰度咧就踢一个双循环嘅分组赛，总之分数较多咧，小组嘅首两名咧就再入第三圈，哇亚洲即系。究竟香港有冇机会踢到世界杯呢？ 哇！ 呢一件事系嗱，你当梦想又好啊，即系从来梦想都系遥不可及嘅。我觉得， 但系如果冇梦想啊， 同 条咸 鱼有咩分别咧？ 同埋点会有方向俾自己实践啊？ 系啊，即系冇嘢话唔得噶。嗰阵时啊，香港就冇谂过攞呢个东亚运嘅金牌啦，又攞咗， 系咯、 啊，香港啊。有冇谂过攞游水运动项目嘅金牌 咧？成绩越嚟越好，其他界别都系噶。 系啊，嗱，剑击嗱，我头先讲游水，游、我成日都讲何诗蕾， 系啦、啊，即系以前净系见到即系外籍人士攞， 冇可能。即系个进化史系咩咧？旧时咧就成日见到外籍人士攞啦，跟住到有啲入。本嘅泳手啊，可以登到去国际泳坛嘅舞台啦，跟住到中国嘅泳手咧，可以登到国际泳坛嘅舞台啦。啊，成日都好多人喺度谂，你谂下，即系阿小白，你系家长，你成日都会凑啲细路仔去游水， 啊、 游水游水。其实咧，细路仔凑即系家长凑细路仔去游水呢。弹嘢咧，暑假必做嘅。你问十个家长，有7个都做嘅。 而家直头咧去亲泳池，如果大家留意嘅话咧，有好多泳会咧就霸住几条 line 嘅。 系系系， 佢哋啲叫做学员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咧，真系用粗水嚟形容。 系啊， 哇，嘘嘘声嘅。 你谂下啲僆仔，嗱白啲咁样讲，啲僆仔用咁多时间粗水。都未操到舊時啊，都未操到一個半個可以上到去國際泳壇啦，係咪先？咁當然我哋游水嘅靚仔有好多嘅，阿力沙、方力申 啊、 朱錦賢啊、朱啊等等啦、啊。咁但係喂，真係要登上國際舞台，即係譬如香港接力隊其實都游得好好啦，有陣時喺亞錦賽都有好嘅成績。咁何詩蓓絕對係即係為到香港爭光 啦、 啊。你舊時點會喺國際泳壇掛起一面香港區旗啊？係咪先？咁呢個都係勁嘅咁樣。嗱，轉個角度咧，同大家跟進埋咧，之前啊，即係同小白都有講，喂，成日話全國制霸，全國制霸咧，就講緊 NBL 啊呢一隊嘅香港金牛嘅球隊咧，第二場啊香港嘅地標賽。都继续赢波， 喂，好嘢！ 啊，都继续赢波。琴日咧就喺修顿场咧出战第二场嘅全国男子篮球赛啦，咁样咁啊对呢、這个河南队啊，最终咧凭两位外援咧冚入27分同埋20分咧，以106-95击败对手啊吓，揭幕战旗开得胜嘅香港金牛队咧，咁啊正选阵容啊冇乜变啦，咁啊继续打得好、啊，咁睇嚟。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喺呢個咧叫做次 CBA 一級嘅聯賽 NBL 咧，有香港隊咧可以打到入去季後賽，以至攞到好嘅成績咧？呢、這個咧絕對係球迷們咧拭目以待啊！ 係啊，喂，不過都值得講多少少咧，就係、是、關於籃球嘅話咧，本地咧咁啊甲一籃球啊，咁啊嗰個播放權咧，咁啊嚟緊嘅時間，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港台電視32喎。 係啊，呢、這個重中之重啊！到時咧即係甲一籃球之前咧，即係港台電視32咧就會聯同其他嘅聯播機構咧，應該會有。个活动嘅咁啊，启动咧今年嘅甲一篮球赛啦，绝对值得支持啊！今年咧，永伦同埋南华咧，同埋东方龙狮咧，亦都系啊，今年嘅强队啦，再加埋咧，即系安保啦，呢啲都系一啲好嘅球队嚟嘅。咁究竟啊，边一队波可以角逐到甲一啦？哇，真系好多波睇啊！ 呢个好睇啊，仲可以喺屋企咧用屋企嘅电视啊，大银幕咁样睇嘅话咧，真系冇得顶啊！ 正啊，正啊！即系旧时咧，成日话甲一嘅赛事咧一票难求噶嘛，嗱呢、這个。 時間咧都可以講下，其實咧即係香港籃協咧都真係要 update 一下嗰個訂票程序啊嚇。咁啊，關於網上買飛嗰個咧，希望可以做得好少少啦。因為有好多球迷都成日話：喂，網絡買飛唔係好靈光，唔係好做到。希望咧今年迎嚟新嘅球季啦，新人士、新作風啦，亦都咧大家買到飛睇到波之餘，買唔到飛唔緊要，我哋有免費播放喺邊度啊？ 港台電視32啊！ 是如织机了，记住酝酿是如此温柔，每段爱恋几多层次，念过几片诗能麻煎，暂停从来不轻易，却被意料要回头如此艰难，揽着你是我的有谁知，我抑郁更爱上再怀念，难道一千年过后重再见，仍然就认命是我多么想再见，现时平和一些，要是成熟一次，还是要到哪个更加幼稚，难再太坚持，过后还有志，仍然就乱到很多想得很讽刺，然立用一生破坏在一刹，还待哪个会是说想得 再见。 李俊杰全新作品 Your First。 晨光第一线，船仔 我其实最近都几想试下做下生意仔，试下创业咁样。 咁快？ 我谂系做开下网店啫。 唔快噶啦，依家啲年轻人急速成长噶嘛。 我真系有太多嘅朋友咧，系啱啱中学毕业咋，就已经系成为咗一间时装店嘅老板娘。 犀利犀利。 系啊，都唔系，都仲要系唔同类型啊，即系有啲系即系蚊眉嘅，有啲咧就系咪一啲护肤品嘅。咁我就觉得，哇，其实而家尤其是全部都是女仔，我覺得好神奇。咁就真係原來而家做係咪叫創業啦，或者做一啲小資嘅生意咧，已經變成一個潮流啦。咁最近咧，美國就有一個女仔啊，十八歲啫。咁正常十八歲嘅我咧，或者佢咧 ，suppose 應該係如果 仲讀緊書啦， 係啦，可以讀書就讀書啦，有得升大學就升大學嘅。咁其實佢讀書都唔差噶，啱啱咧就升讀咗大學嘅工程系。 哦，幾叻喎！ 其實真係唔差。咁但係佢竟然用咗四年嘅積蓄，即係佢自己半工讀。自己供自己读书啦，将自己嗰四年半食蓄咧，买咗间餐厅嚟做。 哦， 系啊， 边类型嘅餐厅啊？快餐啊？ 唔系，真系一间餐厅，可能西餐厅咁样。佢就呢间餐厅其实本身咧已经开咗七年噶啦。佢由做一开始做洗碗啦，喺嗰度做洗碗，做到咧升到成为准备食材嘅助厨。都即系慢慢喺度做一轮嘢噶啦。咁但系佢就知道啊，呢、這个老板咧好似想卖咗间餐厅。咁佢就谂咗一谂，突然间嗰一下觉得 click 咗。我要买咗间餐厅自己做， 取之于餐厅，用之于餐厅。 反正佢又熟嗰度啲架布咧。收银机个底有冇钱佢都知道。 系啊，其实香港都好多呢啲事例嘅。不过咧，当然就唔系好似船仔讲嗰个十八岁嗰个例子啦。通常系咁嘅，香港嗰啲咧，譬如咧，个厨师咧做得好好啦，跟住临尾咧，即系老板话喂唔做咯，移民啦。跟住个厨师话哎好啦，我顶咗佢啦咁样。陈生你都好锡我嘅，平平地顶俾我做啦。跟住就有个咁嘅薪火相传咯。即系旧时香港嗰啲饮食业就好多时都会咁样发生呢一类嘅故事。不过叻就叻在呢。呢、这个小女生就十八岁啦，刚成年就已经成为老板啦吧？ 系啊，但系我反而喺度谂紧，如果系你啊，即系无论系阿 O 定小白啦，你十八岁嘅时候会唔会咁样选择咧？嗱，一边咧就系读大学，因为佢最后屘系冇读大学嘅，因为拎咗嚿钱去读大学之后，佢就同埋佢话佢一至五咧都要同佢嘅营销团队开会啊，咁所以就冇时间翻学啦。咁佢妈咪知道咗咧，其实系好嬲嘅，因为佢都知道其实佢屋企唔算好有钱，明明就谂住个机会咧。即系类似知识改变命运，觉得哎呀可以读大学，跟读埋落去啦，咁佢就非常之嬲嘅。咁大家如果系你哋啦，即系可能小白为人父母谂下啦，咁啊 O， 你会唔会即系十八岁有呢个机会，你会唔会即系抌够钱落去咧？我真系 我系怕佢，我系怕佢未有经验去到做呢一个嘅决定，咁佢捉招嘅话就真系麻烦啦。 我唔麻烦嘅，你可以教过佢啊嘛，再嚟过咯。 其实咧，通常呢啲位咧。个 point 就系、是，因为当一个小朋友如果佢肯去到做呢一个尝试，譬如真系买间餐厅、其实最辛苦嘅随时系爸爸妈妈，因为佢除咗系要即系担心佢个学业问题之外咧，佢一定会抽个身出嚟睇，帮佢睇住个铺头，咁啊变咗慢慢咧就 系、 是、由小朋友发动嘅。家族生意 系啦，系啦，系啊！你见咧好多嗰啲云吞店铺头咧， 系啊， 收钱嗰个都系个妈咪嚟噶， 系啦， 即系 auntie 收钱。我细个有啲同学仔咧，又系呢啲家族生意，茶餐厅咁样啦，门口嗰个永远都系 auntie 嚟噶。跟住咧，你食完个饭话啊，今日唔收你钱啦，不过可唔可以帮我睇下白元浩系咪去咗打机啊？我想问，你而家帮我入去机铺睇下佢系咪喺机铺入边？ 我含开你睇下佢 系咪搣走咗个校章咁样咧？即系要做探子咁样啦。做生意啊？ 系啊， 餐厅啊， 当嗱，你而家系俾你拣， 唔使当啦，我输过钱噶啦，所以我唔会再做了。 但系你十八岁嗰阵时，嗱，即系你雄心壮志， 唔止十八岁啦，我三十八岁都冇输嘅成本啦，何况我十八岁，尽量唔输都系啱。不过你要睇翻个营商环境嘅，讲两句实话，其实咧，美国可能有啲摊仔嘅营商环境真系可以符合到咧一个创业嘅要求，但 系 香港创业嘅成本太高啦，除非你做线上啦， 都啱，我谂佢睇。 翻个营业环境啦。咁同埋其实我最欣赏佢就系十八岁啫， 即 系你已经有追逐梦想嘅勇气。 系啊， 系啊。咁而家 呢个勇气 系 可嘉， 呢个勇气系非常之重要。尤其是放榜嘅同学， 你做老板娘想开咩铺头啊？ 都系线上卖下 product 啫， 卖 product 几好。 系啊，迟啲可以送啲 product 俾你。 唔使啦，我送个花篮俾你，贺一贺你，即系客似云来啊！ 我唔送花篮啦， 系 我帮你买啦，哎，一两件， 咁就啱啦。 好啊，咁啊，祝阿船老板啊开张大吉先啊！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早晨。 早晨，星期五愉快。 是啊，愉快。咁啊，飞嚟飞去讲紧系边个呢？就系、是、美国财长耶伦啦。琴日咧就肯抵达北京咧，展开四日嘅访华行程啦。咁啊，据报咧，今日咧将会有机会咧会中国总理李强啦、前副总理刘鹤等等啦，咁样咁啊，谋求中美嘅一个经济共识咁话。好啦 ，Dicky 啊，琴日倾完一次偈，有冇机会释出利好嘅信息？嗱，暂时股票市场未反映得到，因为见到琴日港股咧就即系一落机嗰口咧就再跌啊，577点啊，创咗一个月嘅新低，究竟点睇咁啊？今晚美股三大指数亦都系跌，咁啊继续即系琴日 Dicky 都好好帮我哋分析话啊个加息预期有机会升温啊，所以美股都可能有机会棘棘地啦，咁啊所以见到道指好似都跌200-300点啊，印象之中。好啦 ，Dicky 一次过交俾你去帮我哋礼拜五做个财金嘅分析先，唔该晒， 好啊，咁啊嗱，即系讲到阿耶伦都真系来到啦，嚟到啦，咁啊嚟到又点咧？咁啊即系嚟到，好似你咁讲啦，个股市就跌到一波一碌啦，咁当然即系客观理性积极嘅角度讲咧，即系中美两国嘅高层官员再一次接触，仲有财金嘅官员咧，咁点理论上都系好事嚟嘅。嗱，不过咁即系寻日咧。即係個恆指咧就跌到去即係可以用一撲一碌嚟形容啦。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哇咩事啊，跌咁多嘅。咁當然啦，即係事後孔明啲嘅解釋咧，好多理由嘅。就首先第一就會話啦，咦啊係，因為咧即係琴日咧都係好多啲即係內銀股有啲又除淨啊嘛，咁對於個指數嘅理論值有啲影響啦。跟住就再講，尋日我都講咗嗰樣啦。喂，咁而家真係啊嘛，睇到會議記錄啊，聯儲局嚟緊加息嘅步伐同埋幅度又再嚟過啦，啊咁冇乜辦法啦。咁仲有亦都預咗噶啦，就係咧即係內地啲經濟數據都顯示經濟復甦嘅力度真係麻麻地，咁啊財新嘅 PMI 又唔得啦，咁仲有啦，又話有啲大行又即係睇淡啲銀行股啊各樣，咁啊總之咧就跌咗落去之後咧就揾啲理由同解釋，咁啊點都揾到啲嘢嘅。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對於即係金融市場都真係仍然係即係信心不足嗰只咯，尤其是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中美嘅博弈又係一個問題嚟嘅。咁點解啊？因為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會面嘅期間，互有攻守，大家咧都推啲咧就是、反制啊。 制裁嘅措施啊，咁啊呢啲就大家都知啦，讲好多噶啦，即系包括系即系中国就反制就限制啲出口嘅一啲嘅稀土啦，咁又针对个别嘅公司啦，例如 Micron 啦，咁但系美国亦都系啦，咁啊讲紧有 AI 啦，跟住又话云端服务啦，咁好啦，咁啊到到现在客观嘅事实就系、是，即系所有嘢都摆咗喺台面，即系全部咧都系一啲不明朗因素啊，甚至乎一啲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嘅嘢嚟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咧，純粹講即係阿耶倫嚟到即係訪華啦。咁喺呢個即係話時代背景裏面咧，即係講緊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噶嘛，因為即係如果中美嘅關係仍然都係好緊張嘅話，甚至乎都係嗰啲即係繼續會有攻守嘅即係博弈嘅關係咧，咁好肯定咧，對於即係金融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即係唔係太理想嘅狀況。咁好啦，咁但係咧。究竟我哋嘅港股咧系跌定啊，即系跌定嘅意思咧，就系跌咗先吓。另外一个跌定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已经跌到稳定咗落嚟。咁究竟系点咧？咁好肯定，寻日嚟讲咧就跌定咗先啦，即系早过人哋跌咁解。因为头先欧都讲啦，即系美股咧都即系继续咧系第二日咧有个比较即系明显嘅回落。咁点解咧？吓，即系呢个就又系经济数据啦。 嗯。 又是那句啦，太好呢又唔得嘅，因为 ADP 嗰个私人就嗰个数据呢就意外地呢比市场预期好，咁又係攞返个 resilient 嗰个字出嚟啦，佢哋讲嚟讲去都係啦，或者係呢仍然劳动力呢下劳工市场呢表现一个相当强韧嘅一个表现，咁所以呢就大家就担心，哎呀咁即係七月份加完之后咁弊啦，本来諗住两次就够啦，因为上一次咧個會議記錄咧就話加兩次就差唔多啦，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再加咧？咁總之佢講曬啦，即係下個月咧就實食冇千牙，即係嚟一次，即係嚟緊今個月咧就實食冇千牙，加緊就四分一厘。但係而家估咧九月再加多四分一厘咧，個機會率咧都升到兩成半，雖然就未去過過半，咁但係即係又係升温啦。簡單啲講，咁所以哎呀幾樣嘢加埋曬之後咧，咁就美股就跌咗落。咁當然即係。乐观少少讲就系，寻日港股都叫做都话落跌定咗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希望我哋就唔好跌咁多咯吓。 系啊，琴日都唔算太多消息底下咧，无啦啦晏昼睇一睇，哇跌700点啊，最多曾经都几夸张啊吓，咁所以即系散股民都要留意翻，喂究竟啊五红六住七系咪真翻身咧？咁呢个真系要等 Dicky 同我哋一齐又多做啲功课啦。嗱 ，Dicky 再同你讲下呢一个板块。快咧就系电能车股啊，其实咧呢个礼拜咧行得几好下噶，无论系咧呢个电动车嘅龙头啦，以至咧电动车嘅新势力啦，以至咧美国嗰边最强劲嗰个电动车生产商啦，啊全部都几好下，点不知咧依家一回落嚟咧都回得几多咁啊？你点观察嘅咧？关于呢个电能车有冇机会喺第三季、第四季继续俾住地板有零至一百咁样去咧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晒。 好啊，我谂大家都好关心啦，因为咧即系对于未来，即系嗱，首先第一件事就真系讲紧即系电动车，咁都系真系一个即系现在甚至乎未来嘅产业嚟嘅。客观嘅事实就系，如果你真系转咗揸电动车咧，都真系英文嗰句咧，就 never go back 嘅，真系都几难啊，因为佢哋嗰啲。即係動力啊！即係我哋講嘅扭力咧，真係一點一點咧就有啦。咁當然咧，我就都要同阿歐咁講，都要改口風。就係本來我哋成日都用地板油咧形容，咁啊，因為電動車咁點地板乜嘢咧？ 係啦， 唔緊要啦，都係有啦，或者用地板電都得嘅。 Full power 啊！依家好似打機咁嘅個中控台，每架電能車咧喺前邊咧，總之一比落去咧，好似咧即係我哋打機咧遊戲機嗰啲賽車 game 嘅咁樣係嘛？即係有係有嗰下冇呢下引擎聲添啊！仲要係啦， 俾就俾。佢有個係啲音效嘅，即係有啲呼都有啲聲嘅，即係好大啖嘅時間咧都係呼咁，但係咧即係。聽得到係好似打機嗰啲音效啦，咁但係佢係有呢啲音效嘅，車外都有嘅，即係慎防意外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咁啊頭先都講話啲電動車股，即係早段，即係呢個禮拜嚟計啦，就係威係勢，咁跟住咧都係無以為繼。嗱當然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你想交車 生產好理想，小鵬嗰部新車好受到注視，佢嘅股價都彈咗好多。比亚迪咧一直都係跑贏其他嗰啲噶啦。如果喺內地嚟講，咁啊，如果你話世界上其他嗰啲咧，咁 Tesla 都由低位咧彈成倍幾，不過由高位計咧，其實佢一啲咧成七八成之後先彈嘅。咁啊 ，Rivian 啊，其他咧 Lucid 啊，喺美國嗰啲咧。都做得唔錯，咁但係好啦，咁終於簡單呢一句啦，仲有漏咗就係我最中意嗰啲傳統車股咧，其實即係由呢一個喺德國嘅 Porsche 啊、BMW 啊，基本上過去一個即係幾日之前咧，仲係全部都係歷史新高。咁但係嗱，尋日咧就全部啲車股都回，包括 Tesla 啦、頭先講啲德國啲車廠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短線嚟講咧，都即係我認為啦嚇，暫時都係大漲小回嘅局面，因為內地咧。喺而家呢一刻咧，亦都因為即係經濟始終啲表現都比較疲弱啦，咁而家開始即係亦都睇到，咦睇嚟都應該有啲機會喎、哦，包括咧國務院總理阿李強咧都講我喂要加緊咧，要推出多啲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哦，即係已經係開始講緊譬如組合拳啊呢一類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車其實已經有一啲政策出咗嚟㗎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係叫做已經咁嚇政策又有啦。啲車又賣到啦，股價炒過上去啦，咁就反映咗㗎啦。咁但係嚟緊，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以提及頭先嘅嗰幾間公司咧，咁嚟緊起碼喺即係銷售嘅情況咧，都仲係有啲前景嘅。不過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全球咧嚇就唔係講緊內地，因為內地而家仲係之前貨幣政策寬鬆空間，就是、全球都面對住通脹。咁咪再加息，咁其實加息咧都要明白到有對於個車市都會潛在少少影響嘅，嗰、那個影響就係在於，公車嗰個嘅利息咧可能都會高咗啲，咁但係未至於好災難性而家呢一刻，但係。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咁呢個大家又要計一計數㗎。 咁啊頭先 Dicky 提到政策啊，咁啊今日時間多少少啦，同 Dicky 跟進埋呢一個咧相對弱少嘅板塊就係內房股啦。咁啊內房咧上個月嘅銷售咧普遍下滑啊嚇，咁啊大家都喺度等等乜嘢咧，就係、是、政策出台啦。咁不過有啲研究員咧出嚟話有機會咧政策出台咧托底嘅力度都有限喎、啊，咁樣咁啊一眾嘅內房當然係應聲下跌啦。其實睇翻咧普遍嘅民企內房咧按年嘅跌幅咧都超過40%以上啊，其實咧都傷痕累累啦。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講下內房股有冇機會啊？要在第三、第四季，即係港股嘅下半年啦，2023年嘅下半年咧做翻好少少咧。 暫時嚟睇係難少少嘅，因為始終咧你會睇到即係銷售嘅數據都係。非常之疲弱，我諗亦都係反映得到喺而家呢刻咧，縱使內地嘅息口嘅環境唔係好似外圍咁面對住一個持續大幅加息嘅壓力啦、啊、即係大家如果認為而家哇，即係講緊喺美國買樓咧，即係嗰啲30年定息嗰啲 fix 即係 mortgage rate 咧，講緊7厘幾，7厘22，即係完全都大家都想象唔到啊，貴到係。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內地嗰個利率環境唔係咁啊，而家仲叫啲銀行喂減下息好嘅咁樣，即係不過咁存款都叫佢減嘅嚇，即當然啦，講緊外幣啦咁。咁好啦，翻返嚟講即係呢一個內房，我諗即係都係市場嘅信心都仲係缺乏咯，同埋日前都講啦，大家都真係相信咗政府講嗰句啊，即係住房不炒。咁既然真係相信咗住房不炒嘅話咧，咁就即係冇得炒咯。咁冇得炒咧，就自然就冇人買㗎啦。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搞笑㗎啦，佢哋。既然佢哋本身都唔係諗住買嚟住，咁而家冇得炒咯，咁咪唔買字咯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頭先即係當然都係即係講緊一個而家喺內地仍然係發生緊嘅情況啦。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板塊咧就都係嘅，支持嘅力度都始終係有限一啲，因為畢竟都係要好多嘢去配合個樓市嘅，包括係除咗利率之外啦，亦都係要有講緊即係內地嘅。即係話就業市場嘅表現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就仲係未話表現好好啦，尤其是年青人嘅即係失業率嘅問題就好突出下，即係呢個反而同即係歐美尤其是美國係真係有啲逆向，美國就係講緊而家嘅就業市場好勁，咁所以咧就要加息，但係而家講緊內地咧就係就業不足，尤其是年青人，咁所以咧呢個都會對於個樓市係帶嚟一個困難嘅。 有機會再同 Dicky 咧喺呢個環節多講少少內地咧嗰個年輕人就業的情況，點解哇咁多年輕人每年都大學畢業，點解佢哋唔出去社會嗰度做嘢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結構性嘅一個問題嚟噶，唔係啲民企唔請人啊，係有工冇人做啊。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咁啊時間所限講唔曬啦，咁啊下個禮拜要請 d Dicky 咧同我哋啊分析啊，同埋分享下呢个现况，好嘛？唔该晒你，好，再讲啦 ，Dicky， 拜拜。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清松开你手，门锁好紧。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Friday 听啲轻松啲嘅作品，嚟自石山街嘅作品 Rachel。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抢机票，免费机票， 又系十点啊？ 系啦， 真系噶， 嚟紧七月十一号，系、啦，由香港国际机场赞助嘅免费来回机票，俾边个咧？经常居住在香港的人士，即是我们啦。 好啊、 我们不就是经常居住在香港的人士。 长住添啊。 长住喂 住几十年啊。 去的地方都几多，很多都是小白几喜欢的地方。包括、成田机场、羽田机场、大阪的关西空港、福冈、名古屋、高松、鹿儿岛、冲绳、首尔、釜山、济州、曼谷、布吉等等、 哎。 你一听到这航线就知道是紫紫地色的个航空公司啦。 还有大家都几喜爱的地方来的。 喜爱。 譬如布吉的。好多人都阳光海滩啦、 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名古屋啊。其实高松咧、我讲咗话飞几年都未飞过，即系日本嘅高松啊，即系呢啲 有机会噶啦。 比较少啲即系你通常会去完一转东京，去完一转大阪，去完一转福冈，跟住你就会。 即系揾啲啊比较小众啲嘅日本地方去咁样，唔知高松会唔会系大家嘅选择啦？咁啊，甚或乎鹿儿岛啦。不过鹿儿岛就即系夏天去就有少少惊打风嘅， 系、哦、中城都系， 系啊呢两个位咧，成、日都有阵时我哋听天气预告 打得好犀利， 系啊啲天气预告成日都话，哎个风喺鹿儿岛啊或者喺冲绳嗰度附近形成咁样。 佢哋同我哋嗰个地理位置有啲唔同咧，就系佢哋嗰个台风咧喺真系一个太平洋级嗰、那个。力量好大，咁佢哋一个岛仔食晒啊！ 冇错冇错，嗱，记住啦，7月11号咧就抢呢个机票，咁有关机票咧就香港国际机场咧飞越世界巨想咧嘅活动赞助嘅，咁不包括咧相关嘅税项附加费、其他收费噶，咁、所以话俾咗张机票你，喂，使唔使交税嘅？要嘅，使唔使话有燃油附加费？要嘅，咁但系即系一定会相对平啲啦， 平咗好多免费喎。 系啊，咁所以即系好运嘅你咧就去抽一抽佢啦。如果好似阿奥咁样，喂，麻麻地喎呢排手风唔顺，咁啊让翻啲 quota 俾人哋。 高塔 系啦，咁样希望大家都想飞去边就心想事成，就可以飞去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特區政府代表團繼續在貴州省貴陽市的行程，他今日將出席2023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李家超昨日下午和將出席會議的5位泛珠三角省長會晤，晚上出席由貴州省領導為泛珠三角內地省區和港澳特區行政首長所設的交流餐聚。他之後亦都到訪貴陽市特色商業街區，了解當地將原針織廠區重新規劃修建為核心消費空間的經驗，以及市集在引進餐飲和文化創意品牌方面的多元發展。美國據報不理會人權組織的反對，今日將宣布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作為對抗俄軍的反擊武器。外電引述美國官員報導，美國即將公布對烏克蘭總值超過5億美元的新一批武器援助方案，當中包括由155毫米自走榴彈炮、炮車發射的集束彈、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布拉德利戰車和史塞克裝甲運兵車。白宮在星期四回應時表示，正在積極考慮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但目前未有消息可以發布。人權觀察組織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停止使用集束彈，並且敦促美國不要提供這種彈藥，指出俄羅斯和烏克蘭軍方都曾經使用集束彈，造成烏克蘭平民死亡。土耳其和瑞典兩國外長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舉行三方會談，但是瑞典仍然未能夠說服土耳其解除對瑞典加入北約的阻礙。土耳其外長菲丹在會後表示，瑞典需要將與反恐相關法例修正案付諸實踐，以獲得土耳其批准加入北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形容瑞典的成員國地位指日可待，他說將在下星期一即是北約峰會前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舉行會晤，希望彌合雙方之間的分歧，並且在峰會舉行前達成共識。營運出事觀光潛艇泰坦號的公司海洋資本宣布無限期暫停所有探索及商業運作。海洋資本在網頁宣布決定時未有交代原因。泰坦號上個月中在北大西洋下潛準備參觀鐵達尼號郵輪殘骸時失蹤，幾日後證實發生內爆解體，泰坦號內五人包括海洋之門創辦人拉什全部死亡。美國海岸防衛隊和加拿大正調查慘劇發生的原因。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咁大约喺八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朗平路啦同埋红福村。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坑涌道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一段嘅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由上乡道咧至到温思劳街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葵芳的兴芳路的爆水管最新的封路情况就是兴芳路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以及葵益道去返兴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40号 X 和61号 M 都是要改道行驶。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都是爆水管，大白田街来回方向介乎安哲里至到童子街一段，即是球锦秋中学附近，仍然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都是要改道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暑假嚟啦！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暑假又嚟啦。子豪阿涉，不如你哋讲个笑话，等大家暑假开心下嚟。 冇问题啊！嗱，学校咧就放暑假，美术老师小明咧就俾暑期功课俾啲同学仔啦。暑假完咗之后，好多爸爸走嚟投诉，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佢哋有功课系画爸爸嘅车啊！ 真话 系啊！嗱，你睇下你几开心？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下个月嘅印尼之旅有冇谂定有啲乜嘢地方要去啊？ 一早计划好晒啦，我会去沙滩游水同埋浸温泉。 咁你识唔识咧？用印尼文讲沙滩同埋温泉啊？唔识嘅话，就要跟佢哋学啦。 Ban Dai 系沙滩，温泉系 Tempat Berendam。 想学多啲印尼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师培 Beautiful Sunday。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船仔做什么好今天？ 我哋今日做嘅嘢就係环保，其中一个环保嘅嘢呢就係捐赠我哋一个屋企已经成日唔用嘅物件啦。 欸，其实都几多喎。 好 例如我讲先啦，屋企呢都有养宠物嘅。咁宠物呢就我都係一个好爱自己狗隻嘅主人啦。咁有时又觉得啊，呢啲新出咗嘅呢啲水兜啊，又或者係嗰啲叫饭兜呢啊，有啲新功能喎。咁呢功能其实都係得意嘅。意思即係话呢有啲狗隻呢你想佢食嘢嘅时候呢可以多啲耐性啊，或者訓練佢多啲唔同嘅感覺。其實佢就嗰啲飯兜咧，係一條條好似嗰啲梅花裝咁樣嘅。咁要啲狗咧就用少少 IQ 咧， 先至可以食到佢想食嘅食物嘅。係啊，咁同埋有個好處喎，佢食一餐飯咧，係食得耐啲嘅。 係啦，係啦， 咁啊，慢慢 幫助消化啦。做人都係咁啊，你慢慢食嗰餐飯都係消化得良好啲嘅。 係啦， 咁佢食餐飯都幾困難喎。 係啊，佢有啲咧，甚至乎咧，仲 同人一樣啦。 係啊，有智慧 嘅，有啲活門啊，活門意思就係話你要 click 咗呢個掣。嗰边嗰个个门先会打开，是是是你先可以攞到粒狗粮或者灵。 咁佢搞唔搞得掂咧？你嘅 搞得掂， 搞得掂， 要啲时间， 要啲时间， 系啦。咁啊，相当之好，咁又可以 Q time 啦。咁佢又觉得自己有细艺啦，狗仔都会自己觉得叻咗啦。咁你买一买， 人类主观愿望，小白嘅爱犬心谂。喂，唔好搞咁多啦， 杂粮俾我啦，杂粮俾我。 你自己揾食都好艰难啦， 系啦， 做咩搞到我啊咁 样？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呢啲叫做狗兜、饮水兜咧，咁啊发觉，其实佢都可以俾其他朋友 share， 咁 啱嘅， 可以其中一个选择啊。 系啊，多咗出嚟嘅嘢咧就私语 开心 share 啊，或者同人哋分享。 系啊， 细个嘅时候买好多波鞋嘅，咁啊即系都依家都想。 咦，绝版嗰啲会唔会捐出去啊？ 唔会啦，绝版系绝版啊嘛，系咪先？有啲连个球星都死咗啦，系咪？唔捐噶啦，嗰啲我死同埋对波鞋一齐死噶啦，系但反而咧有啲即系多手买咗啊？咩叫多手买？有阵时咧，你上网咧买波鞋咧，成日咧叫你咧买三对啊，有七折啊嗰啲咧，咁你又谂住咧， 系 即系某两大品牌咧就成日中意用呢个销售伎俩， 两对七折 系啦， 三对三折 系啦。咁你谂下，即系一个家庭，我哋啲二人家庭啊，买两个咁样系咪？买两对鞋咁样啊？咁你冇噶啦嘛？咁你揾到第三個人出嚟噶嘛？ 下次你買開如果有三對咧，我 可以買埋你嗰份係嘛 ？O K， 其實我都 O K 㗎。 你幾多號鞋啊？咁樣 我37至36啦， 係咩？ 36至37。 咁嗰個幾時係37？幾時係36㗎？我想問。 唔知喎， 夏天37， 睇 brand， 冬天36。 我系睇 brand 嘅，咁我又讲下我会捐咩啦？今日真系约咗人教授，系就 系 收到份圣诞礼物，完全唔关我事嘅。我本身谂住今年圣诞礼物送翻俾人，但系 等等先，圣诞礼物依家7月7号咯， 系咁仲留多一年咯。 佢呢一样礼物留喺你屋企已经有7个月嘅时间， 系咩嚟咧？ 系 口水剑。 哦，你都可以啱用嘅。 我觉得即系我唔几中意个样啊，即系个样唔好适合我咁样。 佢系咪有啲寓意噶？ 冇寓意嘅，系嗰啲抽奖礼物嚟嘅，即系玩嘅啲。 个寓意话：船仔，祝你做咩都咁坚，送你一个口水坚咁样嗰啲啊，真系有啲成日都系咁啊。 系啊，所以今日就谂住捐咗俾人咯。 我以为你系有啲朋友咧，立坏心肠嗰啲，祝你快啲搵到个男人，然后咧就流晒口水，所以送个口水坚俾你。 我冇啊，嗰个系唔识嘅，即系嗰啲圣诞 party 嗰啲，咁系成日都收到呢啲好奇怪嘅礼物嘅。咁如果大家屋企都有啲闲置嘅物品咧，不妨就捐咗俾其他人用啦。相信你身边嘅人冻嘅时候，你都会叫佢着翻件衫，拉埋条拉链。不过你又知唔知道究竟拉链系几时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由芝加哥机械工程师韦特考恩加德森发明嘅， 佢为咗整出一条可以用嘅拉链，用咗佢22年嘅时间。喺1891年嘅时候，佢成功整咗第一条金属拉链。当时佢就叫呢一种拉链叫做爪锁，主要系用喺鞋嗰度。去到1905年嘅时候，佢改良咗呢一款爪锁，将两款金属拉链固定喺两条布条上面，就同而家嘅拉链好似。呢一种拉链好容易可以缝喺衫上面，但系有一个致命嘅缺点，就系好容易松开啦。后来一位叫做森贝克嘅年轻工程师加入咗佢嘅团队，帮佢解决咗呢一个问题，令拉链变得加固耐用。一开始嘅时候，拉链嘅需求并唔大，但系因为一单飞机失事事件，所以美国嘅海军决定将所有飞行员嘅衣服唔再用扣，而改用拉链。美国海军更加向加德森订购咗10000条拉链，从此以后拉链就大行其道啦。而家拉链已经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无论喺衫裤鞋袜袋等等都可以见到。我哋真系要多谢佢哋嘅发明，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晨光第一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10年。既乃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渺小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中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口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项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够，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 佢名字系 Pandora， 有呢首作品找出秒针的缺口。同大家讲翻，依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天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家阳总督察之外，他还带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文家兴督察上来节目，跟大家一起讲一下电单车的安全资讯。欢迎两位。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两位早晨，两位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 在香港呢，选用电单车代步的好处呢其实都相当之多的、哦、泊车又方便，而且电单车保费和排费呢就比私家车便宜的。电单车简直呢就是最佳的代步之选。Jasper，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路面上多了电单车的呢？ 有啊，近年呢是多了不少市民呢是选用电单车取代公共交通工具的。根据运输署的统计数字呢，今年电单车的登记数字呢已经增加了差不多4000多部了。 哇，多了这么多电单车，那涉及电单车的交通意外是不是也多了很多啊？ 嗯，小白你讲得没错啊。根据我们警方的统计数字，在2023年涉及电单车的交通意外呢比起2022年同期是增加了近 3%。而涉及電單車司機的致命交通意外呢是增加了接近兩倍的，情況是確實令人關注的。 那上升的趨勢都很明顯下、哦、電單車司機受傷和致命的機會是比較高的，所以呢駕駛態度和安全意識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呢都說駕電單車很危險，那所以電單車還有稱呼叫做皮包鐵、哦欸、Jasper Sir， 不知道一般電單車發生意外的原因會是什麼呢？ 嗯，正正呢因為電單車是皮包鐵，一個小小的不專注都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所以我們一直非常關注電單車的行車安全和意外的情況。在2023年的1月至5月，造成電單車交通意外的頭三個主要原因分別是不專注駕駛、失控和跟車太貼。 冇几耐之前喺网上面睇到一个电单车交通意外嘅新闻，真係好得人驚啊。个电单车司机呢比个巴士碌过，电单车司机呢当场不治。Hey, Jasper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一单嘅意外，同分享一下驾驶电单车嘅安全贴士，等大家都可以避开危险，加强道路安全意识啊。 小白你应该是说今年4月25号早上那单涉及电单车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9岁的电单车司机是驶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天桥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一架旅游巴，电单车当场翻侧，司机倒地，他的头部是被旅游巴不幸地剪过，现场证实死亡的。所以我们成日呼吁电单车司机驾驶的时候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在大型的车辆旁边平排行驶，要预留足够的空间，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即时作出反应，例如是转向或者是刹车的。 嗯，其实呢电单车如果和大型车辆相撞的话，根本是跟二轮击石没有分别的，后果是可以很严重的。在这里呢想提醒这么多位电单车司机，大型车辆的盲点是比较大的，同埋电单车的车身是比较细小，其他车辆的驾驶者呢会比较难察觉得到电单车的存在，所以电单车的行车位置呢一定要显眼，最好呢就是在其他驾驶者和行人都能够看到你同埋预料到你会出现的位置行车。咁所以呢在行车缓慢或者是交通挤塞的时候呢，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在车辆之间的空位慢慢咁样驶过。你仲要提高警觉，提防有行人或者在车辆进入咗你的行车路线，如果真係冇辦法確定前面係安全嘅話呢，就唔好駛上去啦。另外啊，如果喺有雙白線分隔開嘅道路上面行駛嘅時候呢，如果你需要喺前車同埋雙白線之間嘅空位駛過嘅時候呢，亦都需要確保前面嘅車輛呢係知道你正在駛近，同埋係唔會將你逼出去雙白線之外，令你駛入去對面嘅行車線先至好駛上去啊。 講開先講啊，之前呢搭小巴準備落車嘅時候啦，突然之間有一個電單車衝埋嚟，嚇到我呢即刻收埋隻腳跳返上車，好彩我當其時反應夠快咋，如果唔係呢後果就不堪設想啦。电单车司机如果见到前面架车停低或者慢驶，就要揸慢啲去到观察，保持距离，方便自己有时间去反应。咁一发生意外嘅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唔系望都唔望就贸贸然加速向前冲。虽然电单车嘅视野比起普通车广阔啲，咁但系我谂电单车本身都会有盲点，你话系唔系啦 ，Vincent？ 讲得冇错啊！我再分享多一单咧，有关于电单车嘅致命交通意外啊！在今年的5月10号的傍晚，一名44岁的电单车司机，他行驶去到青朗公路的时候，怀疑因为连转两线之后失控，就撞向一架黑色的私家车，而电单车司机身受重伤，昏迷送院，在一日之后不治。 咁所以呢我哋就想提提咁多位电单车司机，除咗係用倒后镜去了解后方嘅交通情况之外呢，喺开车、转弯、转线或者係爬头之前呢，都要环顾四周同埋另头观察，以確保盲点嘅范围呢係安全㗎。咁其实无论係咩类型嘅车辆都好呢，都唔应该一次过係转两条线㗎。应该转完一条线之后再次观察周围，喺確認安全之后呢先可以再次转线。因为呢有啲车呢会喺你睇唔到嘅盲点呢突然出现㗎。 咁多位司机为咗自己嘅安全着想，都系要时时刻刻睇清楚路面嘅情况，车可以再买，但系生命咧就冇 take two 噶。诶 ，Jasper Sir， 唔知你仲有冇其他道路小 tips， 例如揸电单车出去之前可以做啲乜嘢准备啊？ 要威就要戴头盔，电单车司机咧必须要戴认可嘅安全头盔，记住尺码系要合适噶，而且一定要将头盔扣紧，否则发生交通意外嗰阵咧，头盔就会失去应有嘅保护作用。同埋头盔用咗几年之后呢最好换过个新㗎啦。另外呢搭电单车最好要穿着同埋佩戴适当嘅保护装备，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呢都可以减轻受伤嘅程度。咁我考下小白你啦，你知唔知点解揸电单车最好要着鲜色或者带有反光物料嘅衫啊？ 这个我知喎，因为咁样呢就可以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比较容易察觉到你嘅位置，尤其係喺能见度低嘅环境底下就更加需要啦。咁唔知揸电单车出街嗰阵时，仲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 咁就梗系要留意天气预告啦，因为电单车喺马路上面行驶嗰阵咧，系好容易受到天气嘅影响噶。咁打风落雨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揸架电单车出去乘风破浪啦。因为喺恶劣天气嘅情况之下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同时啊，天雨路滑系会令到电单车更加容易跣胎，咁发生交通意外嘅机会咧，亦都会大大增加噶。咁我哋咧就会建议咁多位电单车司机，如果要喺恶劣天气下出门咧，不妨系选择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咁安全啲又稳阵啲啊嘛。 当然啦，除咗天气之外咧，路面不平或者系高速驶过嘅车辆咧，都会影响各位电单车嘅司机噶。嗱，可能经过渠盖有机会跣胎而跣出原有嘅行车线，所以专注驾驶同埋唔好超速都真系好重要，因为打起十二分精神先会有时间去反应啊嘛。 咦？讲起专注驾驶同埋超速，阿 Vincent 啊，唔知有冇相关嘅法例啊，同埋会有啲乜嘢罚则咧？例如系揸电单车嗰阵用紧手机，会唔会有罚则噶？ 哦，咁梗系有啦。喺揸紧电单车嗰阵用手机咧，其实就系属于不专注驾驶嘅一种。咁因为你嘅注意力咧都喺晒部手机度，咁你又点会留意到路面嘅情况咧？可能真系撞车嗰阵或者要刹制嘅时候就赶唔切啦。例如有啲做外卖速递服务嘅电单车司机咧，佢哋为咗方便接多几张外卖嘅单咧，就喺电单车嘅把手上面整咗一个手机架，咁佢哋咧就会一边揸车嘅时候咧，一边督住个手机屏幕，咁样仲点可以专注路面嘅交通状况咧？咁系好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噶。 如果司机喺揸紧车嗰阵啦，用手揸住或者用膊头去夹住所有嘅电子用品啦，例如手机等等啦，根据香港法例第374G 章列明咧，违例者可以被罚款2000蚊噶。嗱喺揸紧车嗰阵时用手机咧，系会影响其他嘅道路使用者，亦都系有机会干犯不小心驾驶，甚至乎系危险驾驶嘅。不小心驾驶最高可被判处监禁6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而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监禁3年。罚款25000蚊同埋取消驾驶资格噶。 咁警方又会采取啲乜嘢嘅措施去打击电单车超速咧？ 咁警方咧其实已经喺好多主要嘅干道啦，例如系快速公路上面安装咗一啲精速摄影机系统。咁我哋咧亦都会经常进行一啲执法行动，例如喺一啲路段设置雷射枪啦、精速摄影机啦，或者系雷达等嘅仪器咧，去帮助我哋侦测超速嘅车辆噶。咁一旦发现超速驾驶咧，我哋会根据所超过嘅速度咧去发出检控噶。 如果唔想被罚嘅话，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啦。Jasper Sir， 唔知警方仲有啲乜嘢嘅执法行动去打击电单车司机嘅不安全同埋不负责任嘅驾驶行为呢？ 当然有啦，小白。今年3月8日啦，警方喺西九龙采取咗一个打击电单车违例嘅执法行动，总共向110名电单车司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或者传票，涉及阻塞道路、不小心驾驶、不依交通灯号或者交通标志等等的违例事项的。今年1月至5月呢，我们针对电单车的行车违例事项呢，亦都总共进行了12000次的检控和拘捕的。而头三样最普遍的电单车违例事项呢，就是超速、违反交通标志、违反路面标记和违反交通灯号等等。 咁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呢啲執法行動其實都係有意義㗎。我哋要一齊打造一個道路安全城市。我諗警方除咗採取執法行動去打擊電單車違例之外，其實都有配合宣傳同埋教育嘅方式去提升市民嘅電單車安全意識㗎。Jasper Sir， 不如由你講解一下。 好啊。在宣传和教育方面，警方一直联同运输署和道路安全议会等等的持份者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电单车驾驶人士的道路安全意识。警方会透过网上资讯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宣传刊物等等，是发放有关电单车安全的网上短片和资讯，提醒电单车司机需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 而我们这么多个总区道路安全组的人员呢，就会去到不同的公司或者组织，例如是去到一些外卖速递平台的公司举办一些交通安全讲座，希望呢能够将信息广泛地传递给业界的电单车司机。而在讲座里面呢，警方和运输署的人员呢是会讲述最新的交通意外数字啦、交通意外成因啦，会教他们一个正确的驾驶态度啦、防御性驾驶啦，同埋在驾驶电单车的时候呢要佩戴个人保护装备等等，咁從而提高咁多個電單車司機嘅道路安全意識，希望咧就係可以減少交通意外嘅發生噶。 今日咧真係好多謝 Jasper Sir 同埋 Vincent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有關於電單車安全資訊啦。各位電單車司機，無論幾時都要做到專注、忍讓、守法啦。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道路安全小貼士，咁相信大家只要遵守頭先所提及過嘅安全守則，注意駕駛行為同埋態度，其實係可以避免交通意外嘅發生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三大指数齐跌，道指要跌366点，标普500指数跌35点，纳斯达克指数都跌112点，至于港股 ADR 都要跌，贴士啲的新加坡港股期指更加低水150点，港股有机会下市啲再低啲嘅水平，如果根据 ADR 的收报都要落返去18400点附近啊，吓咁啊，有机会试一试咧上个月嘅港股嘅底部咧，真系要留意翻啊！咁睇嚟啦，五穷六绝七系咪真系翻身咧？呢个都有待确认啊，吓，因为毕竟即系依家咧七月咧才去到咧7月7号啫，咁啊，往后嘅日子有冇机会咧令到港股咧攀回一成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次。 喂，小白一齐呼吁下电话1872388，等大家打嚟。 咁啊，梗系啦。咁啊，今日咧咁啱都亦都有个良辰吉日啊，去到俾各位听众啦。咁如果大家系一啲关于譬如系生日啦，又或者系譬如就快放榜咯，放榜嘅时候 19号放榜， 系啊，咁啊19号你都系得十日左右，咁啊，所以咧如果有啲说话想同老师讲嘅，老师又好想同班心爱嘅学生去到讲嘅话咧，亦都可以互相支持一下。 有啲学校开始放暑假， 系啊， 系啊，咁可能都即系。有啲教职员都听紧晨光， 呢排谢思燕多 多， 系时候机会感谢你嘅老师啊！ 感谢老师，或者调翻转头啦，做家长嘅你咧都好想帮自己阿仔啊阿女去打下气啦。1872388咧都等紧你电话，当然冇忽略一班咧就系结婚周年纪念日或者咧生日嘅朋友仔啊吓，晨光 Morning Call 嘅热线为你开放，打个电话嚟1872388。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麦环节啦，电话旁边啊，已经打咗俾个大壮麦啦。你好啊，喺咪度咧？ 早晨小白你好，你当然喺度啦。 咁、啊、好啦，最近呢唔知大壮妈有冇都留意到香港啲天气成日都酷热天气警告，不过一时又落下雨。啲天气呢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唔小心啊病一病，又有几声咳搞啊，真係难搞啊。 香港嘅天气呢就真係好难预测嘅。 係。 嗰头呢听到又话咦会落大雨，点知係阳光普照。 係啊。 攞住把遮出去呢好似当拐杖咁。 係啦、啊。明明香港真係叫弹丸之地，细细地嘅啫，豆腐丸咁细，但啲局部天气变化都咁大㗎啦嗬。 有㗎，有时候就喺隧道呢一边呢未穿过个小山岗呢倾盆、 嗯、 大雨、 嗯、 去到嗰边都晒到，即係揸緊车个大髀都晒到兴。乜嘢情况都有。咁所以呢人嘅身体呢就好容易呢即係、就是、所谓伤风感冒啦咁。 係呀係呀係呀。 唔知小白你过往即係大家利是啦，真係如果抱养嘅话、 嗯、 有冇话淨係睇西医唔信中医或者点嘅样呢？ 哦，我嘅套路就咁嘅。我都会同听众分享㗎喇，睇西医呢专心啲睇西医。好啦，到你睇中医嘅时候你就专心啲睇中医。最罩忌呢呢、这个搵下中医，然后自己私底下呢又唔信佢喎，我又搵下西医咁。咁何苦呢？中西合璧嘅有阵时喺自己身体上面未必系好处嚟嘅，怕啲药状㗎嘛。 咁系啦，飲凉茶送抗生素真系好有危险。 呢个比喻好好。 不过呢就睇返我自己细个啦，见啲细叔伯阿姨 auntie 嗰啲，好似似乎呢好多香港人呢、 嗯、 都有一个，就如果係讲緊啲小病，即係真係伤风感冒计呢，咁佢哋似乎呢有一个所谓模式定 pattern 啦。咁呢就係话啊，如果急嘅时候呢就睇西医。咁、 嗯 啊、但係呢就有话咩治标不治本咁讲啦。 係呀係呀。 咁、之后呢话稍微即係调理啊，或者长期啲啲嗰啲咧，就去翻睇中医 啊。系啊，多数都系咁嘅。虽然我都有问过啲学说，就话其实中医咧都可以医你嗰啲急症嘅伤风感冒噶。咁不过大家 concept 系咁啊，冇计啦。 吓，不过咧嗱，本来就系细个真系饮凉茶睇中医嘅。 嗯。 试过有一次比较严重啲咧，中医讲俾我妈咪听就咩啊，你仔仔外感全女啊，当时都唔知咩事啊。 外感全女系。 系啊，即系打棒球，见人哋讲全女打就有啫。 系啦。 啊，不过总之嗰次就病咗好多日嘅。 嗯。 啊，咁后屘都仲可以继续啊生存啦，继续做嘢。 系。 咁但系大咗咧，啊掂啊掂啊，啊唔觉意咧就牵涉或者系知道咧好多同中医有关嘅案件啊。 哦，竟然喺中医有案件啊，系唔知系边方面嘅咧？ 仲系刑事案件 吓、啊，竟然系 嗱，不过一如既往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自己掂过斗过啲案件咧，就系、是、无谓提啦咁、 嗯、 样。不过睇翻有啲都成廿零、卅年开外，咁怕自己都影响就好细噶啦。 系 咁啊，即管得意讲下啦。 好啊，好啊，分享啲历史啊。 嗱，最初咧，即系到底喺英治时代咁叫咧。 嗯， 咁咧就其实喺佢哋洋人啊或者香港嗰个医学界咁叫咧眼中咧、 嗯， 或者法律上咧、 嗯， 中医就难听讲啊，真系冇乜地位嘅， 嗯，不被承认系嘛？以前 系啦，不被承认啊，所以你望佢嗰个法律咧，即系啲条文啊，吓，净系得一条咧，就即系关于医生咧，就系、是、叫 medical practitioner ordinance， 即系呢个医生即系执业者条例啦，咁、咁啊，净系写医生咧就已经系等同于即系所谓我哋叫西医噶啦， 系。 咁另外仲有啲就诊所啦 clinic 啦，咁都唔系对即系保即系呢个啊保子林嗰啲就唔会叫做 clinic， 唔会叫诊所噶啦， 诊所噶嘛。咁、好啦，咁最初碰到系咩案件咧？就一宗案件咧，就系事源咧有位小妹妹啊， 系 啊，咁咧就同啲男友烟好咧就珠胎暗结啦，咁叫啦，咁啊即系成瘾啦，咁佢哋又冇话走去境外去处理，咁啊据佢指称咧就揾咗一间嘅中医嘅地方咧上去啊，咁啊入咗啲药啊，咁跟住咧就下放啦嗰个身体，啊、不过咧就似乎系卸得紧要咧，要走咗去医院睇西医啦， 哦，咁啊真系难搞啦。 咁你知香港啲醫院咧，好多時都有警務人員駐守噶嘛。 係啊， 咁見到一啲不尋常嘅情況咧，就會作出查詢啊。咁據講咧，女仔咧就和盤托出啦嚇。咁於是警方咧連同呢個醫務當時咪衛生署咧，就採取一個聯合行動啦。咁個行動嘅初期咧，就揾到個女警咧，就扮作話自己身懷六甲啊。咁上去睇醫生，希望咧係攞到啲藥啊。 係。 咁如果佢哋係成功嘅話，自不然就係攞到證據啦。係 啊， 有埋證人添咁樣。咁啊，殊不知咧，女警去到咧，因為嗰度主診嘅咧就有兩位醫生嘅兩夫婦嚟嘅，一男一女。咁就個女醫生咧就睇下女警啊，把完脈之後咧就話請回。莫非真系俾人知道咗？咦，吓，系咪冇嗰啲叫起脉？ 系人哋假假地都系个医师，掂一掂你手就知有冇，你系有嘅都知你系咪龙凤啊？ 系咯，原来真系好有得啊，咁奇妙嘅真系吓，睇下啲脉象咧就知道咁。咁变咗呢个方法咧，所谓放蛇咧就唔成功啦，咁样啊。咁啊汇报翻俾主管之后咧，就决定就大举进攻啦，咁啊 ray 佢哋啦，即系 哇，系有 operation 啦。 系啦，咁啊攞住手令咁去查啦，咁样。咁喺嗰个地方里边咧，就发现咗乜嘢咧？就系喺个发现咗针筒啦，有抗生素啦，有其他嗰啲类似西洋药物咧，当然亦都有中药嘅。 哦，即系中西合璧喎，喺个会馆入边。 嗱，咁我哋理解咧就话过往咧，因为好多时咧系香港有啲执业，即系尤其是中医嗰部分咧。咁咧就香港嚟讲，头先讲咗净系承认西医啊嘛。咁有好多國內咧係受訓練嘅人咧，就甚至取得資格嘅人咧嚟咗香港執業咧，咁佢冇西醫牌照，就但係可以做中醫啊嘛。咁但係畢竟佢哋嘅訓練咧係中西合璧嘅，真係。咁所以個兩方面嘅知識啊，同埋手法咧都係有嘅，具備咗嘅。咁所以問題就話究竟佢當時執業嘅時候咧係純中醫啊？定系咧就俾人哋告咁样话佢无牌咧，就行西医。所以遇到嘅第一宗案件就系什么是西医啊？ 哇，咁呢个都好棘手喎、 啊。重点就可能控方想话咧，就系其实姑勿论佢以前学乜都好啦，就系今次嘅即系佢执，即系佢喺香港即系做事啊，或者叫执业嘅情况咧，究竟系咪用咗西医嘅方法啦、啊？咁，嗱，当时嘅法例咧就冇中医嘅。唔同後來咧就出咗一條 Chinese Medical Practitioners 中醫嘅條例，咁中醫被視為乜嘢咧？法律上有嘅，佢係英文嘅啫，當時咧冇乜中文版本嘅法例嘅，即係叫 herbalist， 直譯就可能叫草藥師啊。咁以前啲人好得意噶嘛，即係生草藥係點解咩？噏得就噏， 即係神農氏嘅咯。其實呢個 terms 都係 上百草嗰啲人， 係啦係啦， 嗰啲好大件事喎咩？死七十次啊，救翻七十次咁，真系话嗰啲身体唔知有冇受你影响嘅，有冇啲 救得到就好啦。死七十次，救到六十九次啊，真系大件事啊！ 咁啊，讲系咁讲啊，文人多真话啊嘛，系 咁啊系 啊，咁点都好啦。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佢真系纯粹 herbalist 嘅话咧，咁就唔系行紧西医啦。咁啊，案件啊，争拗点啊，其中一样啊。咁 herbalist 又点解咧？佢就即草药师。佢又用一啲叫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 因為當時嘅法例就冇中文嘅嚇，照亦即係傳統中醫藥學咁嘅樣。 係， 咦？咁點計數咧？咁嚇，幾得意喎！呢個字又冇法律上冇定義噶嘛。傳統啊，咁你去到《三國演義》，當佢唔係小説，以為係歷史嘅話，嚇、華佗咪可以同阿曹操個頭風開刀嘅喎、 哦。係啊，唔怪之得當年要嚇、刮骨療傷啦。 係咯，咁嗰啲係咪即係容許啊？容許啲中醫咁做咧？怕死又唔係啊，咁樣。好啦，咁控方咧就揾專家上嚟講，就話咧佢哋其實係做緊西醫嘅嘢咁。咁咪講乜嘢咧？原來就佢哋啊，佢哋有著白袍啦，有聽筒喎、發現。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个唔使专家啦，系咪啊？如果七岁小朋友望下，你觉得系乜嘢啊？医生咁嘅样啊？咁呢啲所谓 feature 即系啲咁嘅因素咧，系咪即系可以构成咧？调翻转咁，你问佢咁，如果真系要所谓传统中医药学嘅，咁俾唔俾佢用电筒咧？即系望闻问切吓。 系咯，咁你 咁佢睇喉咙，你要佢点蜡烛？ 咁咪辣亲个 patient 咧？ 系啦，咁你而家讲嘅严重啲，咪戴眼镜都唔得噶，咁样 系 咪？间房唔可以开电灯，咁即系呢个咧就一个系一定一个合理嘅推解嘅咁样吓。 嗯， 咁啊，然后最终咧就打啦吓，咁啊，个两夫妇咧就先生咧就冇事咁样吓，冇事咧就可以继续咧就考翻香港啲牌照执业啦吓。 嗯嗯嗯。 咁太太都冇嘢，太太都唔使坐监嘅。 系。 咁啊，都系啲技術上嘅嘢，咁啊，系啦，喺屋企照顧下，做下顧問啦。 系啦，咁啊，去到今時今日咧，就即系大眾咪頭先都提過啦，中西醫咧都有自己嘅法律依據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睇醫生嘅時間，其實都已經得到好多法律嘅保障啦。 當然啦，今時今日我哋嘅法律嘅嗰個system嘅系統咧，都相當之係。完善嘅， 系哦。咁大家咧星期五嘅时候，最紧要有个身体健康啦。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但系都要揾翻啲医生去到睇。 系啦，行出街，即使而家咧系冇硬性规定一定要戴口罩啦。 吓， 咁不过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人烟稠密地方可以奉政府谕嘛，去少啲啦。当然啊，欢乐嘅嘢就可以 share 嘅。咁但系保护自己、保护人哋，戴个口罩都唔系。错嘅事嚟嘅， 咁啊啱啊，开心啊 share 啦，病毒就唔好 share 啦。 当然当然， 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阵咪，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要实行环保，要从我哋嘅日常生活做起，无论系食嘅、住嘅、饮嘅，都希望咧可以做到环保一啲，自备水杯啊，唔好买咁多衫咁样。讲开衫，唔知道大家系喺屋企度洗衫，定系去自助洗衣店嗰度洗衫嘅咧？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来去洗衫，都会令到我们的环境受到污染的。因为我们用的洗衣液、衣物油顺剂等等，当中都是含有一些有毒或者是致癌的化学物质，会影响空气、污染水源等等。而根据美国环保组织收集回来的数据，在废水的样本当中有 95% 都是含有洗衣产品里面的化学污染物。而这些的污染物也都会威胁到海洋生物。而为了可以保障动物和大自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品牌，他们希望可以研究到多些天然的无毒性的洗衣液。甚至现在已经多了很多人会选择用番碱，一些天然的番碱去洗衫，代替了用洗衣粉。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天然的方法都可以帮我们清洁我们的衫裤鞋袜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柠檬是天然的漂白剂呢？它不单止可以清洁污渍，更加是有除臭的功能。虽然用这些清洁我们的衫裤鞋袜可能步骤就多一点，比较繁复一点，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做多一步的话，对我们的环境就会好一点。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付出多一点，为我们的环保出一分力。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习惯吧，又骚动，你越问有预感。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 天外有人， 抱歉，我是你在发问。 请别费神， 抱歉，要做经验气氛。 把种甜蜜为祸，我愿继续播，明月冷场思念我，像恭喜温君洒在座。 佢哋名字系 Lolly Talk， 有呢首一把火。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早上晨光追踪31啊，咁啊小白啦同阿船仔都喺度一齐揾阿畅出嚟啦。 好啊， 早 晨 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今日夜晚8点嘅时间咧，我就一直都好想噶啦，除咗想健康之外，仲想系一个快活人。咁啊，唔知道除咗听电台嘅风骚快活人之外啦，电视部我可以有咩计仔俾到我咧？ 啊，好简单，今晚8点睇呢个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啊，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有營養師啊 ，Anson 同大家講下營養噶嘛。咁啊，今集都唔例外啦。咁啊，減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咯噃。咁啊，減肥人士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盡量揀嗰啲低卡路里嘅食物。咁啊，希望咧，即係從呢個源頭嗰度咧減低熱量嘛。即係我哋買去超級市場買嗰啲食物之前，會睇下嗰啲營養標籤，睇下係咪低卡噶嘛。咁啊，希望咧達至減肥最好嘅效果啦。咁啊，而家咧網絡流傳有一啲所謂零卡路里，甚至乎負卡路里嘅食物。咁啊，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越食越瘦嘅咧？真係可以減到肥嘅咧？咁啊，今晚一齊聽下註冊營養師 Anson 點樣講啊？ 呢個就迷思啦。 呢個好想知啊，因為我都想減一減肥。 你邊使啊？你成日都露一條腰出嚟噶咯。 小白，你夠成日話我上鏡個樣係腫腫地又肥肥地啦。 咁係。 係啦，係咪啊？ 咁我以為你本身腫啫個人。 唔係，咁我睇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因為我係好中意食蘋果嘅，然後蘋果好似係負卡嘅，嗱呢個都係可能係迷思嚟嘅。 哦，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咧，自己同仔仔分享嗰啲叫零卡路里嘅啫喱仔啊。 哦。 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咁呢啲零卡路里嘅啫喱仔又係咪即係佢所講嘅真係零卡路里咧？咁今日夜晚大家8点嘅時間留意做個健康快活人啦、啊。10点半嘅時間咧，雲上都有樂聲啊，係咩節目咧？今日 呢個中國嘅紀錄片《雲上的樂聲》啊，咁今晚嚟到下集，咁有睇過上集嘅朋友都知道啦，咁係會記錄咗咧，我哋國內咧有一個交響樂團，佢好特別嘅，叫做天使之音沙龍。佢原本係一個好正常嘅交響樂團，咁但係個團長啊曹小夏咧，佢有一次受到感動啦，佢就邀請咗三位患咗呢個自閉症嘅小朋友入咗樂團，仲表演咗一次先。咁上一集就係睇下佢哋點樣表演啦。咁今集咧就睇下啦，原來咧佢哋上一次嘅演出啦，好成功，吸引咗好多同樣患咗自閉症嘅小朋友，好想加入佢嘅樂團。咁曹小夏咧呢個團長咧就真係有一個決定啦，就不如我哋個團咧辦一場全部都係由自閉症小朋友參演嘅音樂會。咁究竟即係我哋想象到咧，辦一場正常音樂會都唔容易啊！如果佢成個樂團都係由一啲患咗自閉症嘅小朋友去做樂師嘅話，點搞咧？咁今集咧就會直接係記錄下佢準備嘅過程、佢嘅壓力同埋咧最終演出成唔成功嘅。 係咁小朋友喺成個過程又係一個好重要嘅學習階段啦。咁、我都一齊掹埋我仔仔睇點。哎呀，不過10点半佢瞓咗，唔緊要，係咪有得重温㗎？ 冇错啊，大家可以上网嗰度重温翻啊。 系啦，咁另外星期日嘅时间咧，讲我讲我咁上次咧就介绍咗阿船仔同阿陈明喜啦。今次嘅嘉宾同主持咧系点样嘅阵容啊？ 嗱，咁今次嘅主角啊就系潘宇谦啊 ，A P 潘宇谦。咁我哋主持人大家好熟悉嘅 Kitty 同埋咧阿林志乐啊 Felix。咁今次啊潘宇谦咧会上嚟咧同大家讲下咧佢嘅创作嘅点滴啊。咁话说咧佢。即係雖然佢年紀輕輕啦，但係佢曲詞編監都係自己。咁過去咧，剛剛2022年咧，佢創作咗幾首歌曲啦，亦都打入咗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三甲位置。其中咧，佢就係同佢一位好朋友啊，伊人啊陳卓然一齊合作嘅添。今集佢就係會唱出呢啲歌曲之外咧，亦都會分享下佢嘅創作點滴嘅。中意听好歌嘅朋友，记得星期日夜晚8点半要留意港乐港乐啊！ 我除咗中意听好歌之外咧，最中意嘅咧就系听下到底啲嘉宾啊分享佢哋作曲啊、填词啊嗰啲灵感到底点嚟 啊！佢哋好特别噶，有时系话飞机顿一下 吓，诶系咩？ 陈明启上次就系咁样同我讲啊，佢话佢上次嗰一句就系冇啦，搭飞机嘅时候落一落机吓，嗰一下顿，即系佢就顿咗佢个。出嚟啦！ 哇， 掟咗个乐句出嚟啦！ 系咁，呢个相当有趣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就好似我成日访问啲外国嘅，譬如日本嘅歌手咧，佢哋都会话，因为佢哋诶冲凉啦、浸温泉啦嘅时候，就会有啲灵感飞晒出嚟噶啦！咁啊，嚟紧星期日嘅时间，晚上8点半，讲乐讲乐，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继续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行程，他今日将会出席2023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李家超昨日下午与将出席会议的五位泛珠三角省长会晤，晚上出席由贵州省领导为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和港澳特区行政首长所设的交流餐聚。他之后亦都到访贵阳市特色商业街区，了解当地将原针织厂区重新规划修建为核心消费空间的经验，以及市集在引进餐饮和文化创意品牌方面的多元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加入北约寻求支持，接连走访保加利亚和捷克。泽连斯基和捷克总统帕维尔会面后表示，北约峰会应该就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发出明确信号，强调乌克兰需要这种动力。泽连斯基之前亦都和保加利亚总理登科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有关支持乌克兰加入西方组织，特别是北约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另外，泽连斯基今日亦都会访问土耳其，除了讨论加入北约的问题，亦都会讨论黑海粮食外运协议延期的问题。英国伦敦西南部温布顿一间小学被汽车撞入，造成一名八岁女童死亡，16人受伤。当局说事发在当地上午10点左右，当时涉事女校正在花园举行派对庆祝学期结束。涉事的私家车的女司机年约40岁，她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警方拘捕。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主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3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4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7点，跌5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2.6；惠理集团2.5，跌咗6仙；阿里巴巴82.2，升7毫；友邦保险77蚊，跌2毫；中国石油股份5.44，跌2仙。中国平安49.35，跌1毫；工商银行3.65，跌1仙；盈富基金18.91，跌1.1；美团118.8，跌0.8。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5，日元144.08，瑞士法郎0.897，加元1.337，人民币7.251，英镑兑美元1.274。欧元兑美元1.089，澳元兑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580点，跌咗192点。港金报178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51美元，卖出191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浸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挤塞，车龙去到泥围。封路情况，葵芳的兴芳路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葵益道去兴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0号 X 和61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深水埗的基隆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返荔枝角方向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原来较早时间佢都因为咧佢嘅太太患上癌症咧，同埋最好嘅朋友离开人世咧，而有一个低潮啊吓。创作男歌手 Ed Sheeran。 Though we've not reached the end, we should take some time apart. Leave here with no regrets, knowing we gave our all. Oh, I cannot pretend.That this won't break our hearts, but we will meet again. I know the art is tall, but we could be so much more. Out of the embers we'll rise, from the ashes and write in the stars with our names. That 只喺度剧集啊 ，Ted Leslo 里面嘅作品《Ed Sheeran A Beautiful Game》停留不动，占第七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暑假嚟啦！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啊！喺暑假令我开心嘅方法咧，就肯定系游车河啦。当天气好嘅时候，我会带住我太太同埋四只狗狗游下车河，去到郊外地区同阳光玩下游戏，吸收啲维他命 D， 人都健康啲嘅。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而家生意难做，我哋起呢个堆场都系好有诚意噶。你呢块滩涂唔可以种嘢，又唔做得其他嘢，不如租俾我啦。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寻觅最真，晨光大街。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星期五嘅早上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小白啦、O 啦、船仔喺度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我系 Helen 啊，早晨啊， Helen, 小白， 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咩事想点唱呢？ 因为呢就系、是、七月二十号，我阿姨就生日，系、 嗯、 啊，所以今日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咯。 哦，好 ，Helen 姨啊，到时生日快乐啦！而家预祝定先。 系啊，咁、啊、都冇乜庆祝噶啦，都系围埋，都系食餐饭啦。 哦，都 食餐饭好开心啦，系咪先？廿二号应该用到消费券咯，到时啊，大家唔好话冇钱夹钱请食饭，系嘛吓？ 咁啊唔会。 系啊。 阿小伯，你知唔知道我哋前年都倾过偈噶？ 哦，系咩？ 系啊，林慧接我电话噶。 哦，咁啊，梗系记得啦 ，Helen 啊嘛。嗰阵时倾咩噶？我哋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啊。 不过我听你哋都听咗好耐噶啦。 咁要继续听落去、 啊。系啊、嗯因为我自己都有一次就系、是、失白内障、 嗯、 就失明，咁而家都系六年咯，六年几噶啦。 嗯， 咁、啊、我就每日都听到你哋啲港台咧，由朝听到晚。 诶、哎，咁啊好啦，我哋又可以陪伴住你吓、啊，我哋都觉得有意义啊份工。 啊，咁啊讲多啲啦，因为咧好难先打到电话上嚟，因为你哋唔宣传咧，我就唔知点样打俾你哋噶啦。 系啊，我哋一见到一有位置咧，就会即刻同听众讲噶啦，就系、是、等紧 Helen， 好似 Helen 咁嘅听众啦，即刻打翻上嚟、 啊， 又可以同我哋再倾下偈啦。 系啊，啊。都系我都中意听你哋多啲。 系啊，个个都要听嘅。 咁 你 咁唔中意听啲咩少啲啊？咁样 Helen 吓、啊，我冇噶，我 即系样样都中意听嘅。 由朝听到晚咯。 吓、 啊、哦， 系啦、啊，咁啊最好啦。朝头早希望晨光第一线都带俾更加多听众嘅快乐啦，同埋朝头早有动力啊。 系啊， 去到 run 一日 啊，所以我哋都尽量咧 high 爬少少嗰阵时， 好嘛？ 因为我阿姨都同你系乡里。 系咩？ 乡里啊， 系啊，印尼嗰啲华侨乡里， 印尼啊， 系咪、啊哦、都系讲福建话啊？嗰批啊？ 我唔系福建话嚟噶，我系广东人。 哦，广东人嗰批，哦， 系啊， 因为印尼都好多批华侨嘅话， 系 好多。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识识地都印尼话讲食。最中意食嗰啲咯。 哎呀，食啊，真系好多好食啊！印尼嘅食物， 打到上嚟教下我哋有啲咩印尼话关于食嘢啊？ 系啊，早晨先啦。 啱啊，你讲得呢句啱啊。 仲有咧， 我唔系识好多嘅时候，我都系。 系啊，识啲食嗰啲虾片啊，咕噜卜 啊，咕噜卜 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 润丹啊，嗰啲巴东牛肉啊，仲有啲譬如系椰汁饭啦、纳斯乌都啊，呢啲都好好食啊！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好叻嘅，就讲嘢都 唔系，你好好啦， 啊、 你唔好谦虚啦， 差啲做 DJ 噶啦你， 唔好咁讲， 唔系噶，我哋有社区广播啊嘛，参与广播 CIBS。人人都可以做广播噶，依家系啊， 有兴趣过嚟参加一下嘛， 好唔好啊？吓，一齐玩一下嘛， 好 嘛、 啊啊啊？ 喂，嗱，今日咧拣咗萧峰姐嘅随想曲啦，咁啊送俾你一家人，祝你平安幸福，好唔好啊？嗯， 我都祝你哋咁多位身体健康， 好， 系啊。啊，同埋咧，我都收听多啲，尤其是你哋啦，你哋嘅节目同埋风骚快活人咯， 系梗系好啦，成个耳朵开住佢， 好唔好啊？ 我哋有廿四小时陪住你， 好啦，好啊， 送只歌俾你听啦， 拜拜， 拜拜，拜拜。 愿尽我可以轻放手。 让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仍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明和利不刻意追求，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其实咧，喺市面上都有好多嗰啲鸡块、鸡煲即系炸嗰啲咧。系啦，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当然啦，有好多人就会话啦，呢啲叫做鸡煲啊、鸡块啊，入边啲肉咧就好似好似啲鸡咧咩杂鸡咁样捞埋一齐，有啲人就唔食嘅，我有听过嘅。咁但系小朋友嚟讲咧，就通常都应该会中意噶啦。 唔好讲小朋友啦，大朋友都中意嘅。 系啦，咁啊炸出嚟香口，咁个个都要食噶啦。咁、如果你又想均真啲嘅，我想确保入边嘅肉咧，唔系成日坊间所讲嗰啲嘅杂鸡肉嘅话咧，咁、你可以自己去到烹调或者自己制作呢啲嘅鸡块， 唔难噶， 唔难噶，其实唔系好难嘅啫。你需要嘅主要都系一个搅拌机， 哦， 系啦，搅拌机。咁你嘅材料咧，例如你想做啲鸡块，可能个肉咧咬落去咧似而家市面上嗰啲多啲嘅话咧，你就偏向可能用鸡胸肉咧会好啲啦。咁鸡胸肉啦，一大嚿啦，或者你成两嚿都得添，亦都要准备埋一啲譬如薯仔啦。洋葱啦，洋葱其实冇所谓，紫洋葱定系白洋葱都冇乜所谓嘅。好啦，咁准备咗呢啲之后，亦都要准备埋咧就系鸡蛋，然后咧就系一啲嘅生粉啦、盐啦、胡椒粉啦，呢啲都系方便去到调味嘅。咁又系我就系最中意就系落多胡椒粉啊 double 上噶啦，咁个味更加野味啊吓。好啦，然后咧就你攞嗰个搅拌机，嘟一声咧。咁就去到攪拌噶咯，咁其實佢已經能夠將咧頭先所講嘅以上嘅材料去混埋一團，所以咧你嗰、那個洋葱嗰啲，其實你即係半個你切咗之後，洗一洗去切個切即係切半個，唔使話又切絲又食，唔使嘅，因為攪拌機幫你做曬，咁你就抌落去就直接撳掣，咁其實已經得噶啦。好啦，咁然後咧你攪完之後咧，佢就變成咗一盤嘅叫做雞肉啦，雞肉已經整咗噶啦，即係醃埋噶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同小朋友一齊發揮自己嘅創意，例如 整唔同形狀係嘛？ 冇錯啦，而家坊間就係啲似雞髀，有啲似個鐘啦，個 bell 嗰個鐘啦。 係啊係啊。 咁你可以咧就自己用嗰啲市面上都容易買到嗰啲帽啊，嗰啲帽咧你咪自己，譬如有啲吸紅蘿蔔，你咪大 size 嘅。 你又吸嗰啲，譬如遮啊，又或者吸兔仔啊，吸雀仔啊，吸花啊，蝴蝶啊，呢 同小朋友一起玩 嘅。系啊，咁大家吸下吸下，咁你自己手捻嘅个个一定系捻得冇咁靓噶啦。如果你冇乜平时做开煮餸嘅话，咁你咪用嗰啲帽去吸吸吸吸吸吸。好啦，咁你吸晒嗰啲鸡块出嚟之后咧，你就可以用呢个气炸锅，都好快就搞掂。气炸锅咧就先铺一层嗰啲牛油纸啦，然后你就喷一层。嘅油先，咁油嗰啲就你可以掃都得嘅，不過噴咧就個油份就會更加少啦。然後咧就放入呢個氣炸鍋入邊，180度就20分鐘，撳掣，然後咧就等佢叮一聲，跟住你就可以已經自己做咗，已經可以品嚐一下自己親手製作嘅呢啲嘅雞塊啦。小朋友好開心㗎，因為佢哋有個套路就係最中意揾翻自己整嗰啲。 哦，系啊，系啊，系啊！ 一路整嘅时候咧，有爸爸妈妈同佢讲：啊，呢、這个咧特登我整俾你噶仔，佢咧个样咧就好似你啦，几得意。 但如果炸嘅过程入边，佢已经变到体无完肤噶。 我谂气炸锅应该唔会 嘅，都见到个 shape 嘅，见 到 个 shape 嘅， 系嘛？ 其实如果你想再玩多少少心思咧，你其中一个咧就可以，譬如整个人，即系个样啊，圆形大少少嘅圆形或者扁少少嘅，咁啊当系仔仔个样，跟住再搵另外嗰啲材料咧， 番茄酱， 去到整啲未番茄酱先，去到整嗰啲眼仔啊、个嘴啊，即系做少少 outline 出嚟，然后咧呢、這个特别大嘅一嚿嘅鸡脯咧，先至再放入去嗰个气炸锅整，整完之后就好似船仔所讲啦，你再用嗰啲茄汁啊或者甜酸酱咧，就做擠上去， 是啊是啊， 就做少少嘅 画下咁样， 系啦，画公仔咁样，咁小朋友就好开心啦。咁、不妨试一试呢个亲子鸡煲。 我的享乐时代。 船仔我咧，其实都系一个文青嚟嘅， 有啲咁嘅事， 系有啲咁嘅事噶。咁所以我好中意做一啲可能艺术上面嘅探索啦，或者睇下书嘅。咁、最近咧就参加咗一个陶瓷嘅工作坊，系、原来整陶瓷咧，我本身净系以为即系可能睇戏咧，人鬼情未了咧、 ，Only You 系啦，即系我以为永远都系得拉杯啊， 系 系啦，即系好浪漫咁样， 即系识啲嘢，识得用翻啲专业嘅字眼去讲呢个陶瓷嘢， 系噶，真系有玩过有冇？ 系依家好多咧，坊间嗰啲工作坊啊，俾你咧一路饮住咖啡，跟住咧一路咧嗰边就art painting， 跟住咧呢边就拉杯，总之佢嗰、那个空间或者个 studio 咧就俾你。可以好合意咁样度过一个下午咯，系嘛？ 系啊，都几特别嘅，因为平时你可能净系喺屋企可以睇下电视或者睇下手机，咁、但系你起码行出去咧，你接触下唔同嘅嘢。嗱，今日咧，我上次整系咩咧？整一个茶壶啊！ 茶壶哇， 其实好难整噶， 咁难嘅、你越级挑战、啊， 以为你整个碗或者 碟，你整咗未啊？ 碟嗰啲未整，反而一整就整茶壶。 哇，好犀利！你我嗰阵时咧都有玩过呢一个嘅陶瓷嘅，咁就喺外地嗰度玩啦，咁仲有一啲佢哋鄉村特有嘅一種花紋咧，咁啊要去學嘅。咁、除咗咧就係會整碗之外啦，仲有整杯啦，亦都有整碟嘅。咁佢哋 整齊一 set 嘅。 係啊，佢整齊一 set， 跟住咧佢就因為去旅行做啦。咁你整完之後咧，佢幫你燒。 系，通常都系 啦，烧嘅过程系啦，咁啊烧完之后咧就佢又要等佢风干又成啦。 佢会帮你油油啊？ 佢会， 哦，佢帮你油埋。 所以佢要几个月之后咧。先 有 寄翻俾你， 系啊系啊， 寄翻俾你嘅。咁但系佢后边咧喺你自己整呢个碟嘅时候，我嗰阵时候经历就系你会自己写埋我个名嘅，即系嗱我就我个名字难写啦。咁、我通常咧就写个白字，或者我英文名有个 R 字噶嘛，就写个 R 字咁样，变咗 R 白咁样啦。系啦，咁啊寄翻过嚟嘅时候都开心， 系 啊，因为用翻自己亲手整嘅陶瓷咧，感觉不一样啊。 系啊，依家仲有冇贴翻喺度？ 有啊， 系咪？ 系啊。其中一隻烂咗啫，打烂咗，冇办法啦， 再整旅行，再整过， 香港都有得整啊！其实我都系香港整嘅。讲真，先整茶壶咧，烂嗰个位喺边咧，就系将嗰啲病黐埋一 嚿，你黐到啊？ 黐到，但系黐咗好耐，因为系不断失败，系啦。然后因为你永远都掌握唔到佢嗰个技巧啊，最难嗰个系咩咧？系我其实谂咗好耐咧，会唔会倒唔到水咯？因为其实嗰个茶壶嗰个嘴咧，其实都几。几难系嗰个角度个问题啊，系、最后尾整咗出嚟系倒到嘅， 倒到嘅，不过会写啫。 未必会未写，但系就好缓慢咯。 但我想问咧，整大少少会唔会方便少少？可以倒水，有冇即系嗱？旁边导师喺度教你啦，咁啊一步一步咁样教啦。咁导师有冇落埋手去帮你做？ 其实都系有嘅，即系最起码个樽身，因为其实你要直 啲嘅，或者点样拍嗰个陶瓷。 咁嗰个壶个嘴咧？壶个嘴佢中间有条水道咧，先至可以倒到水出嚟。 我嗰一批佢就帮我整啦。 嗰个好难，因为我就 因为太难啦， 我就奇怪你咁犀利嘅。 系啊，就太难，佢就帮我整啦。 同我啲 friend 整蛋糕一样。哦，整咗个蛋糕，哇，好靓个蛋糕。系啊，跟住饼底点整？ 系啊，冇办法啦。 我就系负责喺上边挤啲 cream 嘅啫，其实。 唔系，但系佢嗰个 workshop 个好处咧，就系 负责执材料。 佢分咗两次嘅。咁我第一次整完嗰个之后咧，我要翻去再油油嘅。系啦，我有經歷過呢個油油嘅過程，因為油完油咧，其實佢要幫你再燒。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 唱埋茶壺歌喎。 哦，係啊。 我是個茶壺肥油藝呀。 我印象之中咧，香港幾個叫文創基地啦，譬如 PMQ 啦、南風沙廠啦，或者咧仲有一個賽馬會石結尾嗰個位啦，都有呢一類咧，叫有少少工作坊咧，就俾你啊禮拜六日嘅時候咧，就俾一個錢咁啊參加個 workshop。咁样有啲咧就伴住茶咁去做呢个 workshop 嘅，有啲咧就伴住咖啡咁去做一个 workshop 嘅咁样，咁大家即系感受到文化艺术嘅氛围之余咧，仲好似有啲纪念品咁攞走咯。 系啊， 有啲情侣之间咧，即系有阵时做下呢啲嘢咧， 啊、 好似都有机会促进下感情。 情侣咧拍拖嘅时候啊，如果你下下都系净系如果行街睇戏、食饭、唱 K 呢啲咧，其实好快脆你都会觉得闷。得闲 join 下呢一类型嘅活动咧，即系大家都会对对方有一种新嘅体会。即系譬如你整个茶壶嘅时候，就知道你到底有冇耐性。 系 呢样嘢好紧要，对于第日咧长时间相处，即系结婚啦。即系一个好好嘅挑战嚟嘅， 正所谓猜猜佢啊嘛， 系啊， 系猜猜个杯又猜猜个感情， 咁又可以 only you 啦，你谂下同事，几快乐。 其实应该又唔可以喺后边揽住咁样搓搓嗰啲， 唔系你咁你可以影张相嘅， 影相得， 你可以影张相嘅。 OK， 咁啊，嗱，即系茶船仔呢个叫做整茶壶嘅分享都几好。咁啊，腊尾讲多两三分钟啦，关于个茶道啦，咁啊，其实咧近排咧香港个茶文化咧都好盛行啊，咁好多唔同嘅茶社咧，就系喺头先阿欧讲嗰啲文创基地咧，就俾大家咧做一个茗茶，再加埋 meditation 嘅一个体验啊，即系俾你拣咧唔同嘅茶叶，譬如咧近排你系想静心一啲嘅，咁一啲咧相关静心嘅绿茶嘅一啲茶叶啦，你可以去挑选，咁跟住咧有个茶艺师咧就会同你咧盘室咁样坐喺度，跟住咧有好多唔同嘅器具扛晒出嚟咁样，跟住咧就会 step by step 咁样帮你去泡茶啊，咁喺个过程入边咧，个茶艺师咧又会同你问下你啊点啊，你近排嘅生活如何啊？ 系有阵时玩埋种拨啊，一两下咁，同埋咧去到啲茶馆咧，其实佢成个环境都好静好舒服嘅。咁啊静到点咧？如果系泡茶嘅时候啦，咁我曾经亦都试过咧，佢泡茶一杯茶，然后佢个环境系。靜到咧，你係好舒服，睇到個煙咧一條線咁樣嘅，係一條線啊，已經變咗。咁嗰個感覺，你發覺咧，原來都好治愈。 係啊，因為呢個都要學翻啲相關課程咧，你就會了解到即係唔同地方嘅茶道咧。嗱，中國有中國嘅茶文化咧，日本亦都有日系一啲啊。譬如之前早一年啊，同 Baby John 傾偈，佢就好深深咁樣研究一啲日式嘅茶道啦，特登飛過日本學一啲課程啦。咁啊，每一樣嘢。都是这些礼仪啦，譬如你一来到我家我会请你喝茶，但是那杯茶呢第一二下咧要倒咗佢嘅，第三杯先饮嘅。咁佢当中都有讲一啲原理同埋一啲技巧，同埋点解日本人会咁去招呼咧？当然啦，佢讲完俾我听咧，我完全唔记得晒嘅。 唔系你噏到好多， 唔系你都噏到，你都讲到啊。 咁我噏到系为咗完成呢个节目啫。 咁又冇咁讲， 咁起码都记得。 系啊，其实我系点解会想同大家推荐呢一个即系整陶瓷或者系阿欧嘅呢一个饮茶嘅文化咧，系香港人嘅压力实在太大。咁、你既然享乐时代嘛，咁希望大家用一个比较超啲嘅心态，慢慢咁享受呢一个悠长嘅假期啊！星期六日都开心啲玩下， 去玩下陶瓷咯，整下碟咯，烧下碗啊，咁啊一个一日噶啦 ，Happy Friday！ 咁转个头，风骚快活人，拜拜。